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端午节快乐啊！今日咧系6月10日。五月初五的朝头早6:08的早上，外面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1至2，即是低级度的水平啊。刚才呢听新闻报道都听到咧，喺西贡地区都是大雨噶。譬如现在的天气预测都讲到是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希望咧应间譬如爬龙舟的时候都不会话超级大雨啊。纯粹咧就系有啲风咁样，微微雨应该对于龙舟选手都还好嘅，但系大雨就好似辛苦啲啦。所以咧，希望今日咧就系无论系龙舟嘅选手，定系作为市民，我哋去睇龙舟嘅时候咧，都可以睇得开心，而且咧天气都系好噶。 晨光每日一格。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心急的人呢？其实有时慢慢来都是可以的，因为不心急的人可能才是会赢的，尤其是当你面对感情上面的患得患失，或者是一些工作上面的不如意，其实很多时都是因为大家很难去沉得住气，希望一次过很快地就是得到一个成果，所以慢慢就去失去了一些正常的节奏，其实可能慢慢来才是正常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太过心急了，无论是做事又好，爱情都是好，沉住气可能是一些很少很少的事就想情绪崩溃了，或者是对方纯粹没有按你的观点或者想法去做，你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不得不得。其实有阵时哪有咁严重啊？好多时咧，我哋只系需要做一个玩家嘅心态，唔系话我哋唔认真，唔系话我哋玩弄感情，只系纯粹唔急住去赢，可能纯粹系轻松咁样面对每一样嘢。好多时候就系因为咁，你会处于一个关系嘅上风。其实有好多嘢往往咧都系唔会压住你或者压冧你嘅，但系往往都系情绪令到我哋觉得好唔舒服，所以千祈唔好俾情绪绑架，要学识自己同自己和解啊！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在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无论是袈裟赖，还外带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咀嚼，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醉着来慢慢的咀嚼，如成就历史，吃有几 在消化，在水，在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伤心，再醉，便从。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成烟、啊啊。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成烟。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晨光 coffee time。 大家睇一睇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即系低级度嘅水平。今日揭一揭报纸咧，就讲到关于香港嘅一啲河流啊。原来香港咧喺好早期嘅一啲城市发展嘅时候咧，会特登将一啲天然嘅河流中游或者下游咧，就变成渠啊，即系渠道化咁解。佢主要咧希望可以做到一个防洪嘅作用，因为大家都知道咧，香港其实都好多雨水啦。如果咧做唔到防洪措施，其实真系好容易水浸噶。咁所以实际上佢哋又点样做防洪咧？就系用一啲关，譬如我哋直接将一啲弯咗嘅天然河段咧拉直翻，或者去改咗佢嗰个水道路线嘅，又或者咧系挖深啲，或者系扩阔成个河床，希望可以增加一啲用水。水量令到冇咁容易去泛滥啦，咁另外亦都会加埋一啲譬如石屎咁样去整成一个暗渠嘅，咁啊令到佢变咗条渠就反而唔系河啦。咁但系近年政府就想推动一个叫亲水文化同埋活化水体啊，希望咧可以宣传好多唔同市区嘅名渠嘅活化计划，令到多啲渠咧复活变翻做河。其实香港第一条市区的绿化河道走廊就是启德河啦，咁就是东九龙的主要排洪渠道之一。其实原来在2005年的时候就已经想过，不如不要做河啦，我哋直接开做名渠啦。咁但是就被当地的居民和一些保育团体就说不是几好，其实都可以想想有没有第二啲的方式啊。咁所以经过咗好多嘅咨询之后咧，最尾发现就系其实不如试下提高一啲，譬如排洪嘅能力，唔好再起名渠啦，反而咧系活化山绿，活化翻成个启德河，可以咧喺隔篱，譬如河岸嘅两边咧种一啲啱嘅植物，同埋美化成个河壁咧，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个防洪甚至系美化嘅作用。咁其实都经历咗8年嘅工程，去到2018年先系完成噶。咁所以喺2019年嘅施政報告亦都講到咧，應該渠務署會希望喺唔同嘅市區名渠咧活化咗佢嘅，譬如大圍嘅名渠，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啦？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喺大圍讀書嘅，成日都覺得嗰條渠咧係其實幾闊嘅，如果真係變翻做河嘅話。 咁另外咧就系佐敦谷嘅名渠啦，火炭嘅名渠咧，希望可以保持翻排洪嘅能力得嚟，亦都可以做到个美化嘅环境。咁所以咧，大家可能一直都可以等一等啦，因为咧其实起呢啲名渠有个好处，就系、是、譬如可以作为高楼啊，啲好高嘅楼咧之间嘅通风走廊，可以帮助去调节一啲微气温，减低热岛效应嘅，咁啊令到我哋行过咧都唔会话觉得辛苦咗啲。咁同埋咧，原来一路有一啲石屎渠去。即遮住嗰塊渠咧，原來係增加咗嗰個維修難度嘅，所以其實聽到咁多好處，亦都希望政府咧可以有多一啲嘅渠道活化，成為變翻河，令到我哋嘅城市咧變得更加靚啦。 是可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是远暴力沉默里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争吵，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反觉得了，才是可怕。这般相对幸福吗？ Oh, 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看似完整，却问句在这当下，可不可你大时代上碰到，想住一世延续优雅，死灰总有着火花，哦，谁共谁坚守，为爱情都这样吗？厮守，让爱情千变万化。 呢首歌是 Cloud 云浩影的《曼城分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今日正能量卫星同样都是为大家带来一个正能量啊！现在不知道大家都想不想要买外卖呢，或者是送外卖的，现在真的多了很多外卖的外卖员啦。但是呢，原来在内地呢都有一件好人好事，就是来自于一个外卖员。那就是话说呢，他就是一个外卖员，他的名字叫魏音。那他就收到一个订单呢，就发现啊，要送一样嘢俾个女仔嘅，咁佢就冇睇清楚究竟个包装入边有冇话要送啲咩。不过直至到咧佢去到河边咁啊，送俾一个女仔嘅时候咧，就发现佢系咁行，不断咁行。咁但系自己又有订单要继续送，如果咧送唔切嘅话会扣钱，佢就唯有即刻走啦。咁但系咧佢一路揸车一路觉得，唔系好对路，系咁喊。咁之后又望一望自己究竟系点样为点诶，究竟个女仔送咗啲咩俾佢啦？望一望凌晨两点几在河边又有一支白酒点了，然后又有点了一盒刀片，之后他即刻想，喂，不是很对路、哦、于是即刻在他们外卖员的一些、群组里面就跟他们说，哎呀，没有人在附近啊，不如帮手去看一看个女仔，看看她是不是有事啦，这样。于是呢自己送完第二单的外卖之后，亦都自己即刻回去江边看看究竟个女仔是什么事。咁又好好、啊、喎，呢位魏音嘅同事咧，知道咗之后即刻去到现场睇下发生咩事，即系见到咧，原来个女仔咧真系跳咗河，个女仔甚至系有朋友话咧喺河边系咁叫佢，喂，上翻嚟啦，唔好再去前面啦，不过佢唔听，咁而且咧个同伴咧，即系个女仔嘅朋友即刻跳咗落河谂住救佢啦，咁但系河嘅水流太快啦，个同伴挣扎咗好耐咧，都冇办法将嗰个轻生嘅女子拖翻上岸，于是咧头先。那个外卖员同埋佢嘅朋友啦，加埋女仔嘅朋友一次过一起帮手拉翻个女仔上嚟，就话啦、啊、其实咧，入咗女仔之后即刻 call 我哋佢哋嗰阵时嘅120啦，即系我哋呢度嘅999啦，咁啊希望咧系可以救得翻呢个女仔。咁当然最后咧呢、這个女仔系冇事噶，亦都系俾大家知道咗，其实任何一个 moment 咧，就算你做紧嘢咧，留意大家嘅情绪，咁样都可能会帮助到好多嘅人噶。呢首歌是 Aden 洪座星，你不是我的岸。 是你闷了才进一步，令我顿时憧憬美好。直到闷了又退一步，没有表情。无名确态度，否可心知这有人说谎，谎话使我错认光，唔当亲历几次以为寻觅到岸，梦魂爱着谁似眼不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软，逃避那一句，逃避到心已碎，藉口都一堆，对门无尽畏惧，我却不说穿情愿，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我终于知道那道曙光指出于我够大方，被你抛于海里纵然无力靠岸，还为你护航护到天光，我已经看穿情愿，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反复心愿，逃避那一 手边扮作得到温暖，寒流再打算，别要多讲半句，望太久心会去，不想去面对。其实你施舍过我浪漫算高尚，凭权利牵制我，使得我顿堪心痒，更会妄想结果能为你拍掌。心酸却想再留恋，沉默地为你住进孤单公园，傻到不肯中断，无奈我心太远，无办法走太远，只好兜多圈，兜到神志都操乱，辛苦却想再留恋，盲目地受骗扮作得到温暖，门前雪多一寸，只怪寂寞完全划破心坎那段，心洒脱行远，岸已经很远，浪里总气喘，只可以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结束，根据最新推算，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在议会720个议席当中取得189席，维持最大党团地位，议席有所增长，紧随其后的是社会与民主进步党，虽然议席下跌，但仍然有135席。左翼的绿党和中间派复兴欧洲党的议席下跌，大多数极右政党所在的两个右翼团体总议席有轻微增长。本身属于欧洲人民党的欧洲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现在是时候同志同道合，有着共同亲欧目标的政党建立桥梁，并点名社会与民主进步联盟以及复兴欧洲党为潜在的合作伙伴。冯德莱恩又说有信心赢得欧委会主席的新任期。印度全國民主聯盟領導人莫迪在首都新德里宣布就任新一屆政府總理，展開第三個任期，儀式在總統府舉行，總統穆爾穆為莫迪監誓，幾千名政要出席，包括部分區內國家的領導人。莫迪宣誓前在社交媒體貼文表示很榮幸為國家服務。執政印度人民黨主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在早前的印度國會下議院人民院選舉中贏得過半數議席，有權組建內閣，但單計印度人民黨的表現就未如理想，十年來首次未能單獨執政，要依靠地區政黨支持。在本港大埔昨日下午发生七人车和私家车相撞意外，造成一死五伤，七人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他正被扣查。昨日下午1点多，52岁司机驾驶七人车沿三门仔路往三门仔方向逆线行驶，车上有一男三女乘客，当七人车驶到近渔安街三号对开时，据报同一架由一名34岁女子驾驶的电动私家车相撞，当时私家车正往丁角路方向行驶，七人车上的79岁女乘客没有表面伤，昏迷送去拿打素医院，其后不治，81岁男乘客 胸口痛，昏迷送去威尔斯医院治理，其后回复清醒，而两名司机和另外两名乘客就清醒送院，警方正调查意外原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2024巴黎奥运，香港电台有得睇，有得听。 我是 DJ， 开创新星头。 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手下留情的梁礼勤。点解会做咗 DJ 呢？我自细呢就已经听住收音机大，听过好多好好听嘅歌啦，听过好多好好听嘅节目啦，跟住仲鍾意埋呢个行业添。所以而家呢就可以坐喺呢一个岗位，播我想播嘅歌，同埋讲我想讲嘅嘢俾大家听啦。 立即登上港台网站 rthk.hk， 我是 DJ 专业报名，截止日期8月4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望一望先，今日咧系10号嚟嘅，今日咩节啊？ 端午节。 呢位同学答得好好、啊， 多谢老师。 系啦，今日咧就端午节啦，咁啊当然有好多端午嘅运动咧，或者节嗰啲叫咩比赛，龙舟比赛咧都可以，咁啊大家今日就多啲投入啦吓。不过咧之前咧睇到一个法文咧就咁样讲嘅，咁啊就话到咧睇好多嗰啲。叫做咩小说啊，或者以前嗰啲咩三国演义啊嗰啲咁嘅书嘅时候，入面呢就有好多唔同嘅姓氏嘅。 嗯。 咁有人就喺度问啦，啊嗰啲姓氏到底去晒边度呢？ 我真㗎，有啲姓氏係。我成日都以为佢作嗰啲姓氏。 即譬如诸葛咁样。係咪诸葛咁之前前几年都仲有啲诸葛子期嗰啲新聞出咗嚟嘛。咁有啲就话譬如有啲复姓㗎喎，复姓就话而家嘅复姓就仲有譬如欧阳啦， 仲有冇人叫独孤咧？ 呢、這个我都好想知道， 因为咧其实汉化咗嘅鲜卑族，好似系咪鲜卑咧？佢哋汉化系将譬如有啲姓咧，明明系胡姓嚟嘅，即系独孤系胡姓，佢会特登转咗做汉姓嘅。 嗯，系啦， 所以就可能会唔见咗。 冇错，因为好多嘅原因啦，咁啊亦都可能因为最简单原因可能因为避难咁样啦。咁直头连自己个姓咧都改埋，咁去到即系逃过一啲嘅灾难咁样嘅，咁所以即系姓氏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咧就发生啊吓。咁其中一个姓氏咧就唔知阿船仔都应该记得夏侯， 夏侯侯记得嘅， 系啦， 但系佢之后个名我唔记得咗。 咩夏侯淳啊，夏侯渊啊，即系嗰啲曹操啲手下咁样啦，即系以前玩三国志嗰啲 game 嘅时候就会好熟呢一个嘅姓嘅。咁仲有啲譬如上官啊咁样， 婉儿。 即系都好多呢一类型嘅姓，有啲姓端木嘅、哦。 端木， 端木我真系未听过、哦。 同端午有冇关系嘅咧？ 暂时又唔系好觉系有关系咁样。咁就话到古代嘅时候咧，其实系因为有赐姓啊。赐姓意思即系话咧，佢哋嘅姓氏咧系由一啲达官贵人，甚至乎系皇族咁以前嘅皇族，一啲权贵咧就去。送俾你嘅咁样， 好似话我个姓都系噶， 你系孔， 系啊， 系嘛， 好似系讲到话好远古时期咧，话、我本身我嘅家族系喺新疆嗰一带嘅， 骑马咁样噶， 应该系仆人嚟嘅，我哋即系嗰啲家仆、然后咧佢哋姓孔嗰户人家咧就赐咗姓俾我哋个名，即系话我哋姓，我哋自此以后改啦，我哋就叫姓孔啦咁样、之后咧佢哋就睇翻啲。族谱嗰啲就话我哋系类似新疆嗰一带咧，慢慢南下嘅、所以咧一路遍布我哋嘅后人咁样、就去到我嘅家乡，即系南海啦、就叫就姓孔。 哦， 即系我就咁，我哋原先叫咩啊？即系已经搵唔翻， 搵唔翻啦， 因为太耐，即系讲到好似话 你讲紧嗰啲都已经系二千年之前嘅事啦，差唔多。 即系讲到春秋战国嗰啲 period。 系咯， 即 系 好远好远好远，咁我就 即系用千年计噶啦。 系咁，我就我咁，我点都当自己系姓孔，系孔氏后人噶啦，都系嘅，其实 系当 嘅 就原来， 其实都系嘅，因为已经立咗入去噶啦嘛，即系佢赐咗姓俾你就当系噶啦嘛。咁我就当系噶啦。 你系咪跟族谱噶？周街有时周街都话自己姓孔嘅都话 啊，系跟族谱噶。 哇！ 即系话搵得翻个个族谱系咁样写噶。 系嘛？ 系啊。 嗯。 你做咩表示怀疑啫？ 即系我以前都会觉得咧，孔子嘅后人应该系譬如端庄啦、高贵啦，又或者系德体啦、睿智啦咁样，咁所以都会 我觉得都几呢啲名词啊，呢啲形容词都几衬我啊，我觉得。 好啊好，咁我哋咧，其实有一个咧表咧，咁啊喺边度揾到嘅咧？咁就系呢个叫做中央人民政府2020年全国姓氏报告。哇！呢、這个真系犀利，揾到呢个劲啦。好啦，咁啊呢个咧就讲到咧就系姓氏啊，咁啊大概四年之前咧有个百家姓嘅，咁咧就讲翻咧到底边几个姓氏咧系最多人会用嘅？ 系咪都系陈李张黄河噶咋？ 部分的而且确系陈李张黄河嘅，咁啊但系原来佢咧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嗰啲百家姓入边，譬如有讲新生婴儿嗰、那个排名又系点样啦？我之前曾經睇過一個咧，佢更加係會跟埋唔同地方嘅，唔同嘅地方意思即係話香港最多姓氏就係呢、這個咁樣，咁都係中央出嘅。咁跟住有啲又話係，如果你要計譬如上海咁樣，有啲計省嘅，咁呢個省入邊最多姓氏嘅就係邊個？所以都立下立下嘅時候都覺得幾有趣啊！咁但係佢話到啦，如果咧係全國嘅話啦，咁啊有個百家姓嘅排名嘅。咁呢个百家姓嘅排名呢，好啦，头十位，我哋都啲龙虎榜咁样数下呢个头十位先。咁第一位呢就係呢个姓王，三画王嗰个王啊。咁另外如果你话黄色嘅王嗰个呢，就排名第七位嘅。 哇，都好多人、 其实都好多，冇错啦，都好多嘅。咁另外第二呢就係姓李啦。咁剛才阿船仔一讲嘅时候都讲中咗几个。第二就姓李啦，第三呢就姓张嘅，第四就姓刘嘅。第五啊陈嘅，所以头先你讲嗰啲咩陈李张王啊嗰啲咧，陈李张 王 中晒， 仲有何啊？ 何十七啫、啊？ 咦，少咗人、啊？ 系咯，何喺呢个全国嚟讲啦吓，咁啊排名呢一个第十七位嘅，我哋先睇翻第六位就姓杨啦，姓杨比我想象中多好多人， 但系又唔系好觉身边好多人姓杨、啊， 姓赵喺第八、啊， 有咁多人姓赵咩？ 系咧，原来有咁多人姓赵，我哋又唔知道。第九咧就系姓吴嘅， 吴都多人嘅。 第十咧就系姓周嘅， 周都 OK。 系啦， 但系赵真系唔好觉。 赵我都唔系好觉，即系可能呢个系全国啦。我都话过，其实佢有一个排名系根据呢一个唔同嘅地方嘅。咁嗰个唔同地方嗰个咧，就要再搵下先，因为你知啲报告啦。揭咗一页之后咧，你就好难揾翻，唔好意思啊吓，系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再睇埋其他嗰啲先。 譬如我姓白噶啦，白色个白，排名喺第七十嘅。 其实都多、啊， 其实都多啊，比我想象中多。 我以为你去到百几啊，起码 你都去唔到百几、啊，你都系九十八。 吓，我仲少过你。 系啊，你仲少过我啊。 但系你嗰个姓我真系第一次听啫。 点会啊？ 唔系，即系我听过，但系我第一次见有人姓白咯，真系真人见到。 真人，白允琴都系啦。 我真人见唔到佢。 好啦。跟住仲有啲姓氏咧，咁佢其實喺個排名上面嚟講咧，我覺得都意外地高啊嚇。例如姓孫嘅第十二位，我又唔覺得有咁多姓孫，我都有識人姓孫嘅，但我冇我想象中咁多嘅其實。 十二又真係多。 係啊，十二都多啊。仲有啲咧就係譬如姓鄭啊，反而二十一喎。我以為好多人姓鄭，但又唔係話想象中咁多。嗱，姓鄭啊二十一啦，二十二咧就係姓梁嘅。姓谢系啊， 梁仲少过姓郑 系啊，咁姓谢嗰个咧，即系谢谢嗰个咧，thank you 嗰个谢咧就二十三，咁其实可能香港就真系呢几个姓咧会比较上多翻啲， 系咯系咯， 全国计嚟讲咧就唔算多，嗱，譬如系韩啊，韩国嗰个韩咧，佢就喺第二十七位， 有咁多咩？ 系啦，所以话真系。地大物博啊吓，咁有好多嘅姓氏，我都估唔到原来系有咁多嘅。咁仲有啲咧，譬如姓龙啊，一条龙嗰个龙咧，竟然喺第八十一位，其实都相对嚟讲系啦， 多过姓孔， 多过姓孔啊，冇错啊。吓，系啊， 好日都见唔到一个姓龙、啊。 有啲特别啲嘅姓嘅，咁例如姓武啊，武术嗰个武就喺、是、第九十三。都仲多过姓孔，但我觉得姓孔应该会多过姓武嗰啲噶嘛， 系 啊，即系话我哋见唔到咯，嗰啲姓比较上少接触咯。常啊，常日常嗰个常咧就喺第首喺呢个第一百位，啱啱咧就入到呢、這、一个常见嘅百家姓嘅排名咁样，咁啊都几有趣啊吓。咁佢亦都话到咧，喺呢个百家姓入边咧，佢有一个咧就系、有关于姓、那个复姓啊。系啦，即系 double 姓氏嘅， 即系欧阳咁样啦。 系啦，欧阳嗰个嘅，咁但系又要揾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哋嗰啲名咧，又有讲到其实喺唔同年代啊，嗰啲名嗰、那个改名嘅时候咧，到底佢哋用嘅字咧，大概系边啲？例如喺1959年，以及咧就系1959年或之前啦。咁如果系男性嘅话咧，就比较上多，譬如用嗰啲建国啊。国华啊呢一啲名嘅女性咧就譬如秀兰啊桂英啊呢啲名就比较上多，系啦，好冇错，好有年代感。咁跟住咧去到60年代嘅时候咧，如果男性嘅话就可能会单字开始比较上多啦，例如一个君字、勇字、平字啊、强啊咁样，即系例如我姓白嘅就白强咁样。女性嘅话咧可能会譬如有个红字、丽啊、敏啊。英啊，譬如我姓白嘅就叫白红咁样，系啊，你姓孔嘅就叫孔红、孔丽、孔敏咁样。好啦，70年代嘅时间咧，咁啊亦都会一啲字啊，嗰啲名咧就譬如斌啊、波啊、辉啊、刚啊呢啲咧就已经开始见到佢哋都越用越多啊咁啊，所以如果你话去到90年代咧，一跳到90年代咧啊，佢哋真系比较上单字就比较上多啦。全国计啊，咁啊男性譬如用伟大个伟啦，超啦，超级个超啦，鹏啦。强啦、浩啦、帅啊，靓仔个帅呢啲都有嘅，即系如果我姓白，白帅咁样， 好似嗰个人好自恋咁样。 如果女性嘅话咧，都系单字比较常多，譬如静啦，譬如你孔静啊、婷啊、敏啊、婷婷咧有 double 字嘅，即系譬如你孔婷婷咁样，其实都系喺叫90年代几人气嘅一个名嚟嘅、好啦，咁啊2000年嘅时间咧，咁如果你话男性嗰阵开始有翻啲。两个字嘅名啦，例如叫浩然，譬如我白浩然咁样， 好多时都叫浩然。 俊杰咁样呢啲名字都 多，哇，又系俊杰啦。 系啦，跟住仲有啲譬如陶啦，譬如白陶咁样吓，咁都有呢、這個。女性方面咧，就欣儿啦、静啦、佳儿啦、雪啦，譬如你孔雪、孔颖、孔雨欣、孔雨欣呢个好似比较常少见， 好似冇 孔雨欣。好啦。去到你2019年再近啲，2019年至到呢、這个2010年至到2019年啊，咁如果男性我觉得基本上全部咧都系两个字噶咯，即系全国计啊吓。咁男性嘅话就譬如浩宇、浩然、宇轩、子轩、宇航， 啊，好似啲太空嗰啲嘅感觉多咗嚟啦。子豪，哦，我哋方志豪都叫子豪， 系啊， 即系方志豪都叫子豪。跟住仲有啲，譬如系子涵啊咁样。好啦，女性方面咧就有，咦，女性方面都有子涵，不过就木字边做个新嗰个子啊吓。咁头先男性嗰个就子孙个子咁样。好啦。咦，都系紫色嘅紫，如果女仔嚟，我都个咸字一二三四有四个， 咁多 系咯，咁多人中意呢个名嘅，哇，真系。不过我有个朋友改名嘅时候，那个女女都系2010年至2019年呢个界别咧出世嘅， 嗯， 咁佢的而且确咧系用咗呢个咸字，又咁啱又真系中咗呢一个即系全国嘅最多名字嘅一个名，仲有啲譬如佳怡啊、雨欣、一乐，即系譬如你女仔嘅孔一乐、承诺个乐。可以好似男仔名嗰啲， 系咯，唔系几好听。 好唔好听啊？见仁见智嘅。 我好彩，我爹哋妈咪咧唔跟潮流嘅， 系嘛？ 系拣翻一个啱我嘅名字。好彩我个名而家几好听啫。 你呢个叫孔奕璇啦， 系啊， 呢个名字都 几好听啊。 呢个名字好听，呢个名字好听，系啊。咁啊，呢啲姓氏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上翻啲官方网站，边个网站？中基嗰个官方网站啊，我都系跟稿读嘅啫。今朝呢个27度嘅气温，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咧都会今日去到31度嘅吓，咁啊所以天气咧都有啲热热地嘅感觉嘅。咁啊今日咧端午节啦，希望大家咧多啲食粽，游下龙舟水啦。 So listen up. But you know, 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爱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Now one, two, three, exit。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忙忙忙。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Now one.Two, three, action.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在那刻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Now one, two, three, exit。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忙忙忙。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我最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 技，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 一首歌嘅嚟自佢 Aaron 郭富城。Exit 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94%， 咁啊，朝头早嘅时候一样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翻到嚟晨光 KOL。上个星期咧就同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栋咧倾过，究竟潮湿天气下，我哋个妆应该点样化？咁就上个星期有讲到话，建议大家如果系可以嘅话，就用 spray 去敲一敲我哋个头啦，同埋尽量咧就用一啲粉饼咧我嚟补妆嘅。咁不过咧今个星期咧，我哋都要继续倾埋落去噶。究竟我哋譬如落雨天咁样，我哋应唔应该搽防晒咧？所以呢一个时候又要请嚟我哋嘅星级化妆师阿栋啦。早晨，阿栋。 早晨。其实落雨天咧，佢都天阴阴噶啦。其实我系咪仲要搽防晒噶？ 要系啦，因为其实佢都有太阳噶嘛，即系佢都有紫外线噶嘛。其实必须要搽防晒系啦。 哦，我仲成日咧谂住落雨就悭翻一步咧。 要需要搽防晒，不过而家好多底妆产品都含有 SPF 嘅。咁但有时如果你话真系唔系长期户外咧，有时我会帮客人喷咧，我会喷个防晒喷雾喺个面，轻喷一层，好薄嘅啫。 哦，防曬噴霧， 因為有時我哋始終過咗一個時數嘅問題咧，其實個防曬效果就冇咗啦。咁你所以可能面度噴一層好薄嘅，同埋有時最怕就係眼妝會溶。 哦，係啊， 因為你潮濕嘅天氣，好容易會一條痕喺個眼皮上面，同埋會甩啊，直情。 係， 所以我就建議用啲眼部眼影嘅打底膏。 O、okay、 K， 坊間都有啲唔同款嘅，有啲就好防水嘅。我直情搽完個膏咧，佢係好似一塊嘢咁嘅。即係好薄嘅一塊嘢，有少少偏硬身嘅，係啦，就防水嘅呢只。如果你唔想咁誇張要防水嘅話咧，純粹用眼影打底膏輕擦咗喺個眼皮上面先，再擦你嘅粉狀眼影，咁你就可以會持久啲，同埋會個眼影會上色少少嘅，確保個眼妝唔會咁易甩咯。 係啦。咁另外咧，最易甩嘅位仲有一樣嘢啊，就係眼線啊。咁點算好啊？ 如果本身你天生嘅眼線好易甩嘅咧，我就唔建議畫得太貼近眼睫嘅根部。 哦，即係眼睫毛嘅根部唔好太貼。 因為正常我哋有分上外眼線同上內眼線噶嘛。 係啊。 咁正常上面嘅外眼線咧，你係沿住嘅睫毛嘅根部去畫。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但我就唔建議，如果你真係好易甩嘅話咧，內眼線就唔使畫。因為如果你好易甩，同埋咧，因為始終你個眼線嘅產品會接觸到個睫毛。因為你畫嘅時候會接觸到，因為潮濕嘅天氣，你 keep 住斬斬斬嘅時候，斬硬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比較易甩嘅，係啦，所以我就唔建議，如果係真咁容易甩嘅話咧，就畫幼身啲咯，唔好畫咁粗咯。 係啊，唔係咧，大家我就成日諗，咁如果我唔貼咁近個眼睫毛根部畫，咁咪好容易俾人見到好似有啲罅隙咁樣咯。 咁所以話其實有少少技巧，你可以其實用翻啲深色嘅眼影去填補翻你畫唔到嘅空隙。即係有時我會點少少，用啲好幼好細嘅掃點一啲黑色嘅眼影，去點印翻嗰啲根部。係啦，因為佢有粉狀嚟嘅，冇咁易甩，唔係話冇咁易甩，只不過佢如果你再接觸到嗰個睫毛嘅時候，用眼線液畫個睫毛嘅時候，即係畫到啦。其實你咁樣眨眼嘅時候比較易甩。 哦。咁但係多唔多人用 mascara 嘅咧？其實 我哋唔可以話因為潮濕天氣你就成個妝完改曬啦，但係有少少秘訣會幫到咯，我咁講。 我聽過咧，我唔知佢真唔真。我聽過有人咧搽碎粉落個眼睫毛度噶，係咪真係 work 㗎？ 我覺得啦，甩嘅原因係潮濕得滯啦。你夾嘅時候夾得唔夠翹，因為如果唔夠翹嘅時候，你抓翻落嚟嘅時候咧，你隻眼其實會掂到下面噶嘛，即係睫毛，咁就容易甩。因為你每日眨眼嘅次數都好多。 係啊係啊。 因為你如果你唔 難以，我難以數到。 係啦，你唔翹嘅時候，你搽咗啲黑色嘅產品上去，你不斷去眨眼嘅時候，其實會掂到下面。咁就容易甩啲啦，系啦。 咁但系我落碎粉呢样嘢系 O K 嘅。 其实碎粉佢有个定妆嘅效果，即系可以咁讲话有定妆。但系始终睫毛膏你防水嘅睫毛膏咧，其实佢干咗系会硬身嘅。你搽一个硬身嘅产品上面，你搽碎粉系冇乜大嘅作用咯。 哦， 即系如果你系湿嘅表面搽碎粉系会 fix 到定到妆，但系你搽硬身干咗嘅睫毛膏上面就冇乜特别大效果咯。 哦， 即 咁所以大家其實個 main point 唔想你個眼睫毛 drop 咧，應該係夾得好啲， 夾得好啲啦，係啦，咁就冇咁易甩啦個眼睫毛，係啦。 係啦，咁仲有冇啲咩位咧？喺呢啲潮濕天氣係勁容易甩妝溶妝嘅咧？ 我就建議唔好用啲膏狀嘅產品太多。 哦，即係有時候我哋會 見到，我仲諗住話高臟產品冇咁容易， 因為高臟係會貼服噶嘛，記住。 係咯。 但係高臟會出油，即係會成個位置好靈。哦、即係假設如果你搽啲胭脂膏或者係光暗影係用高臟或者濕嘅產品去做咧，其實一出汗一焗出油咧，你塊面就會好靈。我哋要避免呢個情況出現。用翻粉狀嘅產品，其實因為始終你 keep 住搽啲嗱常水粉，再搽胭脂粉、光影粉咧，其實面部會堆疊咗好多粉狀咧，其實係會比成塊面用濕嘅產品係冇咁易出油嘅。 哦， 係啦，因為多粉狀產品啊嘛，係啦，但係相反你成塊面都係胭脂膏、光影膏嘅時候，你塊面就一出油就會哇塊面靚曬咯。 係， 係啦，就唔建議使用太多嘅高狀產品啦。 是今天就唔該曬阿東啦，幫到我哋咁多咧，關於唔同潮濕天氣上面咧有啲咩妝容嘅小技巧。咁所以各位化妝嘅人啦，如果咧真係潮濕嘅天氣好驚溶妝嘅話咧，就可以跟翻頭先我哋所講嘅技巧啦。今日唔該曬阿東，我哋下個星期繼續講啦，拜 拜。 好啦，早上嘅6:59，咁啊轉頭會分途廣播，普通話台咧會有好音。音樂嘅咁啊，另外晨光第一線繼續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陪住各位聽眾啊！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4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6點到10點。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7:09啊！各位听众咧，收听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今天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嘅交通天文台入边咧，咁啊，除咗直播室啊，有白元浩喺度之外，有船仔喺度之外，就已经冇其他人啦。 系啊， 系啦、啊，交通组咧就冇咁快开张啊。咁啊，今日因为公众假期嘅关系，不过咧，即系一早啊，都已经咧就问定阿 Didi 咧喺交通上边嘅一啲我哋需要注意嘅事项。咁啊，大家都可以一齐留意一下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交通嘅消息方面啦，咁啊，今日朝头早11點嘅时间开始咧，咁啊，亦都会提供翻咧就系每半小时一节。交通消息报道俾各位听众嘅，好啦，咁今日咧系端午节，咁所以咧亦都准备咗呢一啲系有关于封路啦，端午节啊，大家会遇到嘅啲交通难题，咁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一齐睇睇嘅，咁我啊住喺呢一个 大埔， 系啦，新界东嘅。系啦，新界东嘅朋友要注意啦。 有冇封路先？ 有冇封路先？有啊，梗系有啦。咁如果你话纯粹讲话，由细到大睇个沙田嗰个龙舟嗰个咧，龙舟比赛， 城门河 就喺城门河啦。城门河嗰个你有冇睇过 啊？我真系冇、啊， 搞错、啊， 我净系睇电视啲人喺度爬龙舟。 系啊，其实而家呢段时间咧，即系之前啦。咁我有阵时行经呢一个城门河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啲健儿喺度咧，就好努力咁样练习紧呢个龙舟噶。 不过我个 friend 唔知道有冇玩咧，因为我咧就有个中学同学啦，佢本身体育系好叻嘅。咁、 啊、 最近见到佢咧，我问佢你做乜系咁拎住支奖周围走？佢话冇，入咗港队嘛。 哇，咁犀利！ 我又迟啲要去咩比赛啦？我话吓，点解一排冇见？ 变咗个港队嘅龙舟选手嘅咧？咁样 即系佢出外比赛喎。 系啊，佢真系话佢今年要出两次咯。 咦？咁之前香港喺横滨嗰度攞咗个金奖嗰个，可能系咪你 friend 嚟噶？ 我真系唔知啊，但系女仔嚟噶。 我都唔记得咗嗰个男子组同女子组， 我都唔记得，我都系啊，系啊。 咁我自己，譬如我屋企人啦，我大家姐今日朝头早都已经一早 send 到收到佢嘅 message 就话我出发去赤柱龙舟比赛啦，咁样系啦。 吓，佢去？ 系啊，大家姐都有去啊。 咁坚，咁一定要去支持佢啦。 赤柱，咁啊睇下赤柱嗰边嘅交通情况系点啊？一阵间，咁啊而家先睇咗呢一个咧，就系我冇正面回应。祝佢好运啊！咁啊，先睇睇呢一个咧，就沙田方面啦。沙田咁啊，位于呢一个元和路网球场，咁啊一段嘅对出一段嘅叫做元城门河北岸嘅单车径。咁啊，其实咧喺寻日嘅时间下昼两点咧就已经封咗噶啦吓。咁啊，封到几时咧？封到系稍后下午嘅三点啊吓。咁啊，亦都会即系可能因应住呢个路面嘅情况，亦都会有所改动啦。不过暂时咧就话封到去三点钟。咁啊，呢一个一段嘅单车径，咁啊，如果你系踩单车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啊。咁啊，亦都唔好阻住嗰个龙舟啊咁。个嘅进行啦，咁另外都系沙田嘅，咁啊位于就系元和路体育馆同埋沙田运动场之间一段嘅城门河北岸嘅单车径，亦都咧会喺今日朝头早七点钟啊，即系已经封咗啦，至到下昼嘅两点半咧，咁亦都会封闭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咁另外你话沙田嗰个城门河梗系有龙舟比赛啦，另外一个位置咧就喺大埔，咁啊大埔边度咧就系海滨公园对出嘅一带嘅水域啊，咁嗰度咧都有龙舟比赛噶，咁如果通常啲人去睇嘅话，应该会系喺大埔工业村入边，经大埔工业村，因为就近，因为大埔海滨公园好大嘅， 系啊，我就 大埔海滨公园真系好大， 好大、啊，佢喺边个位咧？咁样 系啦，咁佢咧就应该要经翻呢一个工业村入去嗰边嘅大埔海滨公园，即系近走廊嗰边噶啦吓。咁佢哋嗰度咧，所以因应住呢一个嘅叫做龙舟比赛啦，咁所以都有一段嘅。有關於大埔工業村入面的道路咧，係需要咧就係封閉噶，包括咧就大景街、大喜街、大昌街以南嘅一段大貴街，咁啊將會其實喺尋日嘅時間都已經封咗啦。咁你話封到幾時咧？咁就封到呢個六月十號下晝兩點鐘，咁啊臨時封閉嘅。嗱，除咗的士、緊急車輛同埋警務人員授權嘅車輛之外，所有車都係禁止駛入嘅。即係譬如我如果一陣間。我谂住佢一好似一点钟之前咧，都仲有比赛嘅，喺呢一个嘅大埔区嗰度啊吓，咁啊即刻可以同各位听众睇睇先，冇错啦。喺个端午节嗰度，咁如果你系大埔区龙舟竞赛，咁啊喺呢一个大埔海滨公园堤畔嗰个位置啊，八点半，即系稍后一个钟头多啲。之後咁啊，去到呢個一點鐘嘅賽程啊，五百米嘅，咁啊，就會有呢一個嘅比賽啦。咁但如果我想去睇嘅話咧，或者其他聽眾想睇嘅話咧，咁啊留意住啦。駕駛人士你揸車過去嘅話咧，咁啊都難搞，係啦，因為我冇位泊車啦。嗰度咧好多執法人員啦，即係我唔可以就咁擺架車，有冇執法人員我都唔可以擺架車嗰度噶啦。咁但如果有執法人員，直頭叫咩啊？ 千祈唔好啦， 系啦，喺老子头上动土咁样，梗系唔好啦。咁所以咧，我选择个方法就会使用翻呢个的士，的士咧就可以进入。咁啊，嘅选择翻呢个的士啦。咁啊，睇下会唔会一阵间就可以有机会去下嗰度。咁另外封闭单车径亦都有噶。咁啊，大埔海滨公园之内近大埔工业村嘅单车径，咁啊亦都会喺啱啱封啦。喺上昼嘅十点钟至到下昼两点钟咧就封闭。咁啊，去到迎接呢个大埔区龙舟竞赛2024嘅。咁啊，有好多嘅车位咧，其实都会。close 咗啦，咁另外公共運輸安排方面就係大埔工業村入面有架 72A 嘅，咁亦都會改道啊，咁所以各位嘅駕駛人士啦，咁大家都要留意住，或者乘坐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啊嚇，咁啲巴士路線同埋改道啊。 假期咧，除咗去沙田或者大埔去睇爬龍舟比賽之外咧，亦都好多人會去南區啦， 係喎、 譬如去下赤柱啦， 哇正喎、 正啊， 咦赤柱咪我大家姐嗰個咯。 系啊，都可以睇埋、啊，一次过、啊。 咦，佢仲同我讲，多谢我同船仔嘅打气、啊。咁啊，赤柱有160队嘅比赛嘅选手参加，都好多、啊。所以佢话晏啲应该会好实。 係啦，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因為都係有道路封閉嘅，都係有啲道路咧，除咗係當地居民啊、警方或者啲緊急車輛咧之外啊嚇，所有嘅車輛都係唔可以駛入去嘅。譬如赤柱嘅聯合道、海豐徑，仲有赤柱嘅新街同埋赤柱市場道咧，都係唔可以嘅。咁除此之外，亦都要提一提啦。如果你係自己揸車去咧，亦都有啲停車位咧講到明啊嚇，由6月9號嘅朝頭早六點鐘，即係尋日，去到6月10号嘅晚上七点，即系今日嘅晚上七点咧，都系暂停使用嘅。例如咩咧？譬如系赤柱联合道嘅所有停车位，同埋赤柱摊道近垃圾收集站附近嘅嗰个公共停车场咧，都系冇咗噶啦。嗰个停车位系啦。咁另外咧，就系譬如一啲嘅班次调整啦，巴士嘅，譬如系城巴嘅260号线，亦都系会加强服务嘅。咁但系讲到譬如6号线、6X 号线等等咧。亦都会作出调整啦，咁但系详情咧就可能要去翻运输署嘅网页去睇一睇啦。 系啦，咁其实喺呢一个嘅地图显示啦，咁啊见到南区嗰边咧都开始有啲挤塞噶啦吓，咁啊如果各位驾驶人士或者谂住去前往嘅朋友咧，都要开始留意翻呢一个交通方面啦。咁啊啱嘅，船仔都觉得或者可以留意翻除咗网页之外啦，咁啊运输署嗰个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二。香港出行二咧，其實都好好用嘅，因為入邊咧，其實你一開咗之後，咁啊入邊亦都有好多嘅交通快訊啊，各樣嘅嘢。咁你基本上一開咗個版面咧，見到下邊有一個交通快訊，入邊都有一啲譬如特別消息啦、交通安排啦。類似呢啲咁樣嘅情況或者資訊俾大家嘅，咁亦都有啲譬如係講到端午節個特別交通安排啊，運輸署會點樣走位啊，呢啲咧都已經齊曬，亦都會講到咧就係港鐵係咪會加密班次啊咁樣嘅，咁所以喺呢一度大家都可以好清楚揾到嗰個嘅資訊啦嚇，咁啊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可以同大家睇睇天氣嘞噃。 好啊，今日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係31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嘅。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2，即系低级度嘅水平啦。 系啦，咁啊，暂时咧见到个天气咧。其实我觉得都几啱去到做呢个龙舟竞技嘅， 因为唔算话好猛太阳，应该就唔会中暑嘅， 又唔会话好热嗰个感觉啦。虽然最高气温31度，咁但系都啱啦，咁啊可以顺便游下龙舟水啊，或者喺一路观赏呢个龙舟竞技嘅时候咧，就可以揾啲消暑嘅食物一齐嗒下咯。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这个晨光大学继续有志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周博士，早晨。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系今日同我哋跟进一下咧，上个礼拜啦，卖咗少少关子，就系讲下身心症。不如咧，认真咁样咧，深入浅出讲下乜嘢系身心症，俾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听下先。交俾你啊，周博士，唔该。 好，唔該曬阿歐。嗱，今日我想好認真，我哋不如一齊探討一下一個喺醫學上好重要啊，對我哋個人健康情緒發展都好重要嘅，就係、是、叫身心症，就係、是、psychosomatic disorder 嚇。身就係身體嘅身啦，心就係心靈或者心情嘅心啦嚇。嗱，身心症係咩意思咧？簡單嚟講咧，就係講因為心理或者情緒而引起一啲身體嘅症狀，即係話身體本身係冇問題嘅，身體器官係冇問題嘅，而係個情緒影響緊我哋成個免疫系統咧，結局身體出好多症狀，而因為唔係嚟自身體啊，所以往往一般藥物咧係未必能夠完全根治處理到，而我哋不斷睇醫生，甚至醫生咧最有趣係點咧？醫生 check 曬所有儀器啊、器官啊、症狀咧，醫生可能同你講：，你個身體冇事喎，係咪你壓力太大啊？係咪你諗多咗啊？或者等等啦嚇。咁如果個病友可能更痛苦啦，因為真係有極唔舒服嘅感受啊嘛，食幾多藥或者 check 幾多次都睇唔到。嗱，身心症咧通常係喺身體最弱嘅部位出事嘅，即係每個人唔同嘅，所以身心症只係一個統一嘅名稱嚟嘅啫，就唔係一個單一一個病嚟嘅，可以喺任何位置都會發生嘅。最常見咧，我英文就叫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中文通常亦做腸胃綜合症啦、 或者大腸激躁症啦、大腸躁鬱症啊等等啦，喺個腸胃嗰度嘅最常有嘅症狀咧，就包括肚屙、持續嘅肚屙啦、肚痛啦、胃脹啦、便秘啦，依一類看似係腸胃嘅症狀嚇。咁而同時咧，就醫生會檢驗咧，就發覺腸胃冇乜問題喎。但係依個病人確實有好多依啲腸胃症狀，甚至持續胃酸倒流啊等等啊。西方嘅研究咧，大約有 12% 嘅市民係有身心症嘅，即係有依、這個，對唔住啊，係有依個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即係大腸綜合症啦。咁依個係1950年代一個好出名嘅醫學啊雜誌咧，叫 Rocky Mountain 發現嘅，就係、是、純粹由情緒而引起嘅身體嘅症狀。咁所以咧，其實所有病咧都係心病，都有佢嘅心因嘅嚇。咁當然有環境因素啦，但亦都有佢心靈或者情緒嘅因素。嗱，亦都即係話，下次當身體有唔舒服、出現各種症狀咧，除咗第一時間飛身撲出去睇醫生之外咧，你可以首先用一兩分鐘俾自己靜一靜，關心翻我哋自己內心情緒嘅需要。嗱，依個係我第一樣嘢想講。 OK， 聽到嚟呢度都係明白嘅，同埋深入淺出咁樣 catch up 得到嘅，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同我都咁樣係啦。 咁啊，太好啦！ 係，繼續，周博士， 繼續去啊！嗱，依個正話第一個方案，第二個方案就係講身心症係好容易被人誤解嘅，因為有時醫生都 check 唔到咩事啊嘛，所以你啲身邊嘅朋友，你係咪玩嘢啊？係咪博同情啊？係咪想我愛你多啲啊？ 係或者啲同事成日都喂肚仔痛咁樣，喂你係咪炸肚痛？去廁所排長龍，即係好似當年我哋細個唱嗰啲歌咁樣。因為有啲同事成日都喂，即係佢梗係唔喺個位啦。係啦，咁嘅一啲情況。 我頂埋你嗰間喎，我翻工啦，老細。 嗱，主持人冇影射啊，冇影射啊，大家電台好好嘅，好啦，咁啊交翻俾周博士講先啊。 嗱，依個好重要啦嚇。嗱，我首先用啲最經典嘅例子咧，就係小朋友啦。因為小朋友係個身體係最誠實嘅嚇。是怎樣呢？很多案例，醫學案例非即是成千上萬，很多小朋友在每日每朝翻學之前呢，他會忽然間屙啦、嘔啦、吐啦、面色青白啦，甚至會暈低嘅。咁個父母呢就會覺得你做乜嘢呀，你成日都冇事，一翻學你又屙又嘔又暈低，翻學啦咁樣，即係等等啦。原因有好多，其中一個最常見就係小朋友功課壓力太大啦，佢唔識得用說話去表達啦，個身體就會幫佢表達，或者小朋友覺得父母關係好差啦，父母成日嗌交，佢好唔開心啦，一病咧，父母就嚟關心佢啦，父母就唔再嗌交，一齊傾偈啦。嗱，所以小朋友嘅病咧，如果你見到係持續出現一啲小朋友身體的症狀，除了是他可能有先天因素，可能有遺傳因素，可能是食物環境，每樣東西都可能的，同時值得去了解一下，除了做醫學的檢查，除了不斷我叫 Doctor Shopping， 即是好像消費底的消費，醫生的消費，醫生的購物狂不斷是醫生之外呢，我們值得留意一下即是關心那個身體的狀態，因為身體是我們最忠誠最誠實的朋友，身體是一張情緒的地圖，身體是很準確反映我們內心的情緒，所以如果身體出問題呢，可以讓自己放鬆坐直，閉上眼靜一靜，感受一下我們自己身體會不會有些抑壓了的憤怒啦、怨恨啦、無奈啦、委屈啦、恐懼啦、擔心啦、自責啦等等等等，身體就會透過各種病痛嚟到求助。其實病係身體講嘢嘅說話溝通嘅方式，就係同我哋講：老西啊，我長期被忽略咗啊，你冇理到我啊，你係咁俾壓力我啊，你已經就嚟爆煲啊，你好多委屈啊，你好內疚或者你好多憤怒表達唔到啊，唔該你好好照顧下你嘅身體啊。嗱，所以下次有任何身體症狀，我鼓勵大家都用至少一兩分鐘嘅時間，俾自己深呼吸，靜一靜，問一問自己一條好簡單嘅問題啫，就係依個病提醒緊我啲乜嘢，我有啲乜嘢表達唔到出嚟，唔敢表達，唔知點表達嘅情緒。嗱，因為正話講一句好重要嘅，就係身體係張情緒嘅地圖。其實2014年芬蘭一個好出名嘅科學家 Luhmann 他做了很出名的研究，他訪問了700個人，包括芬蘭、包括瑞典、包括不同地方的人，就研究他們身體的狀況。他結果就畫了一張身體的地圖出來，就發表了在個美國科學期刊裡面。他就發覺當人體他內心充滿愛、很幸福、很快樂的時候，身體是很健康的。相反，當我哋內心，佢自己後來啲病友都講出嚟，係、哎、呀，依一期我好擔心阿媽有事啊，或者我好悲傷啊，我啱離婚啊，或者我好沮喪啊，我俾人炒魷啊，即係當佢有一啲即係內在嘅情緒嘅時候咧，身體係好如實地反應嘅，會冰冷啊，會抖震啊，等等啊，會有一連串嘅症狀。所以佢發表咗一篇好出名嘅論文。嗱，廣東話我講一句先嚇，廣東話係超正嘅。嗱，我講幾句廣東話係咩意思啊？廣東話係我想是身心症最经典的研究啊！我一听广东话，你识讲广东话咧，譬如我会话我吓到飙尿啊，即明明是恐惧系惊噶嘛，但系会飙尿、啊，或者我尴尬到块面红晒啊，我原来我尴尬咧块面会呈现出嚟是红晒、啊，我紧张到脚震啊！原来紧张呢个心灵嘅情绪咧，只脚会震噶、啊，得唔得？即系哇！我而家惊到个心都跳出嚟啊！或者我见到你想呕啊，话呢个好伤害人嘅一句说话吓，但同时系反映紧，或者我而家疼到成个身体硬晒啊，哇！听到呢个新闻，我心都好冰冷啊，即系话身体好直接反映紧我哋嘅情绪。嗱，我讲翻呢个科学家嘅研究咧，佢发现有两个身体嘅部位咧系最准确反映我哋嘅情绪嘅。好，第一个就系肠胃啊。佢腸胃係最直接反映，特別當我哋有崩緊、有焦慮、有壓力嘅時候咧，通常就會個，因為腸胃關於消化啊嘛，係講緊我哋啲情緒消化唔到啊。譬如你聽咗消息，譬如你老婆、你老公同我講，阿媽同你講一樣嘢，你覺得好難頂，但係你唔知點表達啊，你消化唔到啊，所以你吞咗好多委屈，吞咗好多無奈，吞咗好多。即係憤怒內疚喺肚，所以個腸胃就會胃痛啦、肚瀉啦、食唔到嘢啦。呢個第一個腸胃，第二個就是皮膚啦。皮膚係身體最大嘅器官，皮膚係直接表達緊我哋同即係社會嘅關係啦。咁所以當我哋緊張嘅時候咧，我哋會痕啦，我哋會崩緊啦，甚至皮膚會出一啲濕疹啊，即係紅斑狼瘡啊，各樣嘢都係一啲情緒喺度夾嗌救命嘅方式嚟嘅。不如我呢度就停一停先，听到依刻，阿欧你觉得点咧？ 我自己都喺度谂紧自己啊，有阵时偶尔喺个皮肤嗰度都会反映到头先周博士讲嘅一啲情况。讲到身体系情绪地图，再扣合埋头先周博士讲嘅一个广东话一啲好实在嘅传统智慧咧，下一集咧，我估我哋同周博士咧就可以畅谈。喂，究竟系咪心肝脾肺肾其实都反映一啲唔同嘅情绪？嗱，周博士，不如我哋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同你倾偈，好嘛？ 所以最后一句就系我哋系冇无缘无故嘅病嘅，所有病咧都系我哋内心即系创造出嚟嘅， 系 而我哋内在嘅情绪都喺身体留下记录嘅。咁点样去全方位有科学去理解呢？我哋下集可以详细讲嘅。无论如何，我谂今集想提醒，即系温馨嘅提示咧，就系让我哋更加识得去爱惜自己啦。病系一种情绪求救嘅警钟咧，即系提醒紧我哋，可能忽略咗内在嘅需要嘅。咁我下一集会详细系身体五脏六腑族嘅器官去讲，一般嚟讲，可能有啲咩含义咧？咁值得我哋学习嘅。咁啊，多谢阿 O 好嘛？ 嗯，唔该晒周博士，我好期待下集啊！我估咧，心机旁边嘅听众都锁定下个礼拜一噶呢一个神光大学咧，大家都好想知道，这个身体嘅情绪地图嘅密码点样去解密咧？咁啊，交俾阿周华山博士，下集再倾过。多谢你，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结束，根据最新推算，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在议会720个议席当中取得189席，维持最大党团地位，议席有所增长。紧随其后的是社会与民主进步联盟，虽然议席下跌，但仍然有135席。 左翼的绿党和中间派复兴欧洲党的议席下跌，大多数极右政党所在的两个右翼团体总议席有轻微增长。本身属于欧洲人民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现在是时候同志同道合，有着共同亲欧目标的政党建立桥梁，并点名社会与民主进步联盟和复兴欧洲党为潜在合作伙伴。冯德莱恩又说，有信心赢得欧委会主席的新任期。北韓領袖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警告，如果南韓繼續向北韓發送反朝傳單並實施對朝擴音喊話，平壤會有新的回應，形容局勢非常危險。朝中社引述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在声明中批评，首尔政客持续制造新危机，透过发送传单和扩音器挑衅。他说北韩周末用了1400个气球向南韩发送大约7.5吨废纸，如果南韩继续发送传单和扩音器广播，就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感受到执拾废纸的痛苦，警告首尔立即停止可能导致进一步对抗的危险行为并自我反省。南韓軍方為回應北韓發送垃圾氣球，昨天下午在前線地區實施對朝擴音喊話，又說軍方是否會進一步實施喊話，完全取決於平壤今後的行動。在本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禁止排隊時吸煙較易定義，相信任何人都知道自己是否排緊隊，而邊行邊吸煙俗稱火車頭的行為較難定義，執法時可能出現問題。另外，盧寵茂相信控煙政策不會影響旅客或者商務客來港意願，認為無煙環境更吸引旅客。盧寵茂說，今屆政府用多管齊下、循序漸進的方式控煙，包括立法、執法、教育等，又指連續兩年調高煙稅歷史上未試過，希望發出控煙的強烈訊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这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话你知， 知你无辣不欢，唔知你心目中完美嘅辣酱应该系点嘅咧？ 我觉得辣酱嘅最高境界，除咗辣之外，仲要包含甜、酸、咸同鲜嘅味道互相配合。 咁印尼森巴辣酱就应该符合呢个条件啦，因为佢除咗有磨碎或者打成泥嘅辣椒之外，亦会加入好多食材及各种香料。 我知道森巴辣酱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例如加啲芒果和甜酱油就会多一份果香，加啲虾酱就会多一份咸鲜味， 又可以加啲炸花生，食落嘅口感就会更丰富。 所以随着用的辣椒种类、各种食材、香料，都会衍生出各式各样的辛巴酱。 辛巴酱的用途极广，不论是配搭面食、米饭、汤品、炖菜、肉类、鸡蛋都可以，仲可以用嚟配青芒果一齐食添。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诗芬、崔洁彤。 二台话你知 ，CIBS 人人广播， 武林高手， 北少林地堂八卦门掌门。郑宝林师傅， 北方拳术喺佢练习铺路嘅时候，里边有弓步、马步、揭步、虚步嘅练习噶嘛。大多数喺打拳过程里边咧，系练咗马步非常之稳重，同埋闪躲啊，好灵活。 更多有关功夫武术嘅内容，可以收听 CIBS 节目《武林高手》，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一家大细贺端阳。 端午节啦，今日一齐庆祝啦！我小白决定开放屋企隔篱个海滩，一齐嚟啦！ 咁我家明达四一家大细嚟游龙舟水啦， 咁船水梗系带埋爹哋妈咪嚟啦。 Vicky 我就梗系想带埋两只心爱嘅狗狗一齐去啦。 嗯，阿 O 大泳裤就得啦。 晨光第一线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端午节7:38，今日 spot 啲咩先啊？ 咦，突然之间你问我，有心血来潮，又谂翻起一件事。 系咩啊？ 话时话，即系我哋香港有队嘅球会嘅球队嘅衫咧，南华。 哦， 你记唔记得？ 记得。 佢啊，突然之间咧，你有冇睇翻诶？系咪来季阿仙奴嗰件衫啊？ 哦，有少似啊， 真系差唔多。 系啊，咁 咩事啊？ 唔知道啊吓，可能同南华。不过我自己觉得咧，喺叫做球队嘅波衫嗰度咧，我觉得开始有啲闷蛋噶啦，其实好多嘅球队同埋有啲颜色咧系古古怪怪嘅，有阵时你出到第三作客啊，第四作客 第三嗰啲梗系啦， 你有阵时你都根本辨识唔到嗰一队， 都冇谂到系呢一队咁样。 我记得印象之中，曾经阿仙奴都好似有一件系绿色嘅波衫，你唔能够想象绿色嘅波衫系属于阿仙奴。 好似曾经有一队球队。有件波衫是紫紫地色的， 是 好似我又不是很记得是哪一队，因为你讲得啱，好难辨识到啊！ 即系我哋传统中意 应该有 signature 噶， 系啦，中意草波衫嘅紫色波衫，你一定系数嗰两三队啊。譬如广岛三箭、大阪不死鸟、J-Lit 系咁。咁如果你话意大利嘅费兰天奴咁样，费兰天奴咁呢啲 系从 始而终都系紫色噶嘛。 即系譬如黄色嘅，大家就好容易会谂到多蒙特咁样， 系啦 ，红色嘅。阿仙奴、曼联 啊、利物浦啊，系咯，咁所以有阵时都觉得啊，啲波衫越出越骑呢啲颜色，即系你唔能够想象有一件波衫系利物浦系橙色波衫噶嘛，但系利物浦系一件橙色嘅波衫噶，我印象之中 作客嗰啲咯， 系啊，唔知第二作客定点定系。个笼嗰件衫啦，咁总之嗱，总之 荷兰咁样走出嚟。 不过嗱，你讲开呢一个都可以牵引到讲少少啦，即系关于欧洲国家杯啦。咁欧洲国家杯咧，咁啊嚟紧就会进行啦。咁啊各个组别咧都已经啦，分咗组噶啦， 有热身赛啦， 系啦，分咗组啊。咁 小白，你觉得今年啊边几队会有看头咧？嗱，唔好讲边队攞冠军，因为欧洲国家杯咧成日都爆冷嘅，你千祈唔好用正路嘅赛果去谂。 今季咧啊，今届啦，因为佢都几年一届啊。今届嘅欧洲国家杯咧，其实见得到佢哋嘅球队啊吓，喺热身赛嘅表现咧，唔系话想象之中咁平稳。 嗯， 即系例如系咪之前英格兰对冰岛咁啊？嘅成绩又未如理想啦。咁你哇，冰岛同英格兰，即系你净系计身价，你边有得踢啊？啊，但系竟然间咧就可以令到英格兰咧。苦战冇办法入波咁样。 记唔记得欧洲国家杯咧？曾经冰岛咧 有，我记得 杀到入去好后嘅一个赛程入面， 即系八强定系咩？ 印象之中系咁，好似唔止添啊！印象之中系四强。以冰岛一个小国啦，欧洲嚟讲，嗱占地佢唔系小国啊吓，人口啊绝对系啦。咁你有曾经有听过咧？喺冰岛踢波嘅朋友仔，当年咧、有啲系朝头早咧做捕鱼啊， 有啲系教书嘅， 系啦，夜晚黑咧先去练波。咁代表咧冰岛呢一个嘅国家咁样，咁但系时至今日啦，十年过去了到啦，大概咁你见到哇，冰岛好多球员出去欧洲列强一啲联赛嗰度揾食，咁你就觉得喂，人哋嘅足球进步真系好快啊，亦都咧踢越踢越好， 有系统啦，有系统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欧洲国家杯咧系真系有啲冷味嘅，即系有冷味。头先你讲咧，譬如英格兰系咪笃定一定攞硬冠军咧，一定 都未必 啦。即系再加上哈利简尼，哈利简尼系一个命定嘅第二噶嘛，即系佢嘅系命定嘅第二名。 惨 系啊，咁系有啲惨嘅，但系睇下你接唔接受自己咯。即系好似头先周华山博士咁样，你顺于天命，你接受自己永远都系一个第二阿尔嘅位置，系咪先？咁你 OK 嘅， 决赛入到嘅。 但 又 攞唔到冠军咯， 系 啊，即系好似啲家长想啲小朋友个个都想考第一，但系当你接受到你个仔永远都系入到前十嘅啫，十名之内， 咁你就欣然接受啦。 十名之内，但系佢永远都考唔到第一，咁你会点啊？咁咪由佢咯， 继续咯，系啦， 继续中意你个仔咯。等于有啲朋友继续中意英格兰啊，有啲朋友继续中意荷兰咯。荷兰都系唔系好抢进嘅球队嚟噶，即系喺欧洲 永远都系会觉得佢荷兰系强队嚟嘅。 系啊， 但系永远咧又即系啲位又到喉唔到肺。 系啊，有种恨铁不成钢啦。 系啊， 但恨铁不成钢，恨之前必须有爱啦。你唔爱都唔会恨佢，你话知佢系咪先？即系你睇场波，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唔中意。点解有好多朋友睇完场波会上网络嗰度打千字文去闹咧？ 因为爱嗰呢一队波咯。 系啊， 你冇咁多嘅爱，点会有咁多嘅恨咧？呢啲即系情感哲学，大家知噶啦。 我都明白，即系所以譬如上个礼拜亚洲区嘅世界杯外围赛，国家队和波，我睇翻好多内地嘅网民咧闹得好紧嘅，即系话喂泰国你都唔数到碗，泰国你都赢唔到，即系常常都喺度搬翻即系旧时一啲名宿啊，即系中国嘅名宿嗰啲说话话，喂如果咧中国足球再唔进步咧，连边个国家咧都打唔赢噶啦，咁依家系应验晒噶嘛，即系范志毅啊范大将军嘅说话系一一咁样去应验啦，咁样咁即系我哋而家寄望国家队特别我有生之年可以再喺下一两届嘅世界杯 见得到佢哋系 见到国家队入到去决赛周啦，即系有份踢，中国香港都有份踢嘅，你踢外围赛喎，你踢外圈喎，你踢内圈啊嘛，系咪 入到入去循环赛系啦，淘汰赛咁样，哇，真系不一样。 好，即系譬如范志毅等等其他名宿，以至即系主持人啦，或者好多内地网民咧，其实都好爱啊国家队。即系曾经我哋都有好多名宿外流揾食，譬如孙继海啊咁样啦。咁但系过去嗰一两年，其实真系有啲麻麻地嘅消息，譬如李铁事件咁，都令到成个国家队嘅足球体系都即系将近崩塌， 面对好大挑战啦。 系啊，即系差差地啦。咁所以即系依家啱啦，即系如果有关嘅人士冇得再去教波啦，甚或乎得到应有嘅制裁，有冇机会国家队疲劳太耐咧？呢个都系即系往后有关方面，特别系中国足协咧，需要 focus 嘅一个地方啦。好啦，咁啊，讲翻欧洲先啦。 系啦，欧洲国家杯咧，其实喺葡萄牙咁啊，见到佢哋亦都有一啲叫做友赛啦，甚至乎咧就系法国咁样。咁你见到其实佢哋嘅成绩都唔系话特别理想嘅。咁啊，法国咁更加同加拿大 即係踢波嘅時候，竟然間咧就係呢一場比賽悶和喎。咁加拿大一直以嚟都唔係一隊咧強隊嚟嘅，咁但係法國一直以嚟都係一隊強隊嚟嘅。咁啊點解即係一球都入唔到悶和咧？咁其實呢個都係令到大家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嚟嘅。 不過咧又講翻喺美國嗰邊，即係叫做北美方面嘅世界盃預賽咧。喂，原來咧依家加拿大咧踢出嚟啲成績都幾好，因為佢好多球員咧去踢呢個美職聯啊，特別咧係佢本身美職聯都有兩隊波啦，多倫多 FC 啦，同埋呢個溫哥華白武啦。咁有陣時你本身嗰啲加拿大球員有機會落場踢。踢嘅時候有機會同嗰啲譬如美斯啊嗰啲去較勁咧，我覺得有機會都令到佢哋嘅足球水平咧有所提升咯。咁當然啦，即係頭先小白講個賽果，我自己都覺得絕對詬異啊，我冇覺得係應份嘅。 雖然麥巴比就冇落場啊呢場波，咁但係都唔應該係咁樣。你冇理由淨係話冇咗一位球員就唔得。咁你見到譬如葡萄牙，佢哋都未必真係將個重心放咗喺 C 朗嗰度啦，係啦，咁都有其他球員去頂上。咁你見到其實雖然喺之前有賽克羅地亞都2-2即係贏咗冇斯朗嘅葡萄牙嘅，咁但係其實克羅地亞都係一隊咧，即係好黑馬嘅球隊嚟嘅。 克羅地亞成日都入到歐洲國一杯前四強。 四強咁你唔覺唔覺佢又係佢，唔覺唔覺今屆又係 最瘋狂。你又睇譬如睇摩迪啊，你又話唔踢嘅，佢又踢。佢又唔踢嘅，又 佢皇馬咁，其實佢又簽多一年啦。咁當然，即係佢簽多一年嘅話，個目的即係大家顯而易見，就係因為克魯斯咁離開，即係都要掛靴啦，同埋歐洲國家杯之後，咁佢就特登俾皇馬更加多嘅時間咧，去到揾人啊。因為佢哋有好多媒體都話到，其實而家佢哋就算咁多星級嘅，即係叫猛將，甚至年輕猛將啦，其實佢哋未必有人可以頂替到嗰個位置，嗰個咁強視野嘅位置。咁當然摩迪亦都係其中一個啦。咁但係摩迪38歲，喺個球場上邊咧，真係一個叫老將㗎啦。 係佢都全場奔走啊！ 佢全場奔走啊！ 其實 就係因為 可勁可畏。 你一見到佢一落場咧，成隊波係定咗，而且佢個創造力都仲係好夠。 係啊，我真係好佩服摩迪㗎。我成日都覺得有一屆嘅 君子嚟嘅 金球獎，雖然數據啦，依家成日講嗰啲金球獎啊，咩世界足球先生全部講數據，但我喺我心目中，我其實好欣賞莫迪啦，或者叫摩迪呢一個球員啦咁樣。咁講真，佢留隊好似頭先小麥話齋嘅一句，咁你其實佢留隊都係 其實佢唔踢嘅咯， 係穩定軍心啦。但係除此以外，其實佢依家踢法又聰明好多嘅。你諗下前面又有好多人，譬如多咗麥巴比，多咗雲尼素斯， 可以快放啊， 係啦，多比寧。哇！呢啲咁年輕有為嘅啲球員，喂，佢喺後邊派下牌或者到後少少踢個防中，其實相對佢都好大機會踢得舒服。 係啊，啱啊，係啊，唔使全場奔走啊！咁有咁多嘅年輕猛將，全部快腳嚟嘅。 係啊， 咁啊，梗係等佢哋跑啦，唔通仲自己跑咩？係 啊，年長都有年長踢法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呢個歐洲國家杯，咁轉個角度同大家睇埋啦。咁啊，中國女排咧，咁啊，輕鬆一下，跟住咧就一連六日嘅大戰咧，就會喺香港嘅。体育馆啦，即系红馆嗰度上演啦，咁样。琴日咧，朱婷咧都有同吉祥物去合照啦。咁睇到咧，中国女排主教练咧，其实早前咧喺呢个澳门站嘅比赛咧，其实自己都讲咗一句吓。中國隊有咁唔好嘅成績，自己責無旁貸啊！因為其實都幾詬異嘅中國隊喺澳門站嘅成績，咁啊寄望啦嚟到香港站咧就會打翻場好波啦咁樣，咁啊嚟緊都有啲免費電視台會有得播嘅，再加上譬如晨光第一線咧，之前都有啲叫做入場券咧派發咗俾聽眾朋友啦，咁聽眾朋友又可以入場去欣賞呢個咧世界女排大獎賽啦，咁啊真係正嘅，其實都幾激烈嘅，咁啊听日咧就揭幕战啦，德国就对多明尼加共和国啦，咁啊尾场咧晚上就中国火拼保加利亚，咁睇下到时咧会唔会有啲出人意表嘅一啲赛果出现啊？ 滚不得未熄的火炉。挥不绑就匆匆出门，情愿在路上订票去追追夜的夜航，飞奔你病床，全身的泪涌出。 还未成熟到大风通电，前度仍问好，若果出事连夜联系我，随时赶到。不理现已堕进谁怀抱，都肯应你召唤，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没法牵手共路，亦记得挨住你胸口。全照我仍然心老，不要害怕又要麻烦我，给牵挂那幸运，你说一句就好。 Just let me know， 伴侣辗转无数，但我总可陪你最后。 晨光第一线，全仔。 大家如果是出街的时候，又或者是听身边的朋友甚至自己，都发不发现如果你男士找女朋友或者女士找男朋友，都喜欢找女士喜欢找高过自己的男朋友的。 哦，大部分的而且确是、哦， 好似系都觉得自己好似多安全感啲啊！ 我都会识得咧一啲女士，佢哋系比自己嘅男朋友或者丈夫咧系高嘅、 嗯， 但系位数的而且确系唔多， 系相对较少咯， 系啦，冇错。 呢个系咩物理现象？你想讲 呢个物理现象？其实呢个都 kind of 咧心理现象嘅，即系点解啊？个个男士中意揾好似矮啲嘅女仔啦，又或者系女士都觉得揾一个高啲嘅男仔开心啲嘅。我自己咧都系话啊，不如揾翻个高啲嘅男仔咧，好似比较符合我嘅择偶条件， 都几易揾啦。如果系咁， 都系，但系我嘅要求希望系180以上咁样嘅。 哦，180以上啊，哦， 系啊，呢个就当然系难啲，难少 啲啦，难啲啦，难啲啦。 咁但系我自己都觉得其实好似安心啲啦，系咪？咁但系咧，原来都系有一啲心理学现象都话到啦。头先小白都有话啦，啊，其实都有一啲 couples 一对夫妇或者系男女朋友咧，都见到女仔系高过男仔嘅。咁、大家可能会问吓，点解个女仔都会 OK 接受咧？咁样，原来咧。是有可能的，真的。个原因呢就是话呢譬如他做了个实验家，有个心理学的学家。咁就话啦，首先他就找了一个同学出来，然后呢就找了人介绍给这个同学。 每一次介绍俾呢个同学嘅时候咧，个高度有少少唔同嘅。啊，唔系个高度，高度系一样。 嗯。 不过介绍俾佢嘅时候咧，佢个身份唔同。譬如第一次介绍呢个人系学生嚟嘅，即系你认识呢个人系学生嚟嘅。第二次介绍啊，其实佢系一个讲师嚟嘅。第三次咧就介绍，其实佢系一个副教授。最后啦，佢介绍佢系一个教授啦。大家估下佢个身高会唔会因为佢个身份而转变呢？ 佢嘅身高因为佢身份而转变， 即系我哋觉得睇佢个身高，我哋本身估佢应该系170嘅，会唔会因为佢个教转变？ 就会觉得如果系呢位教授，我可能会认为佢个身高会高啲， 系啦， 错误地觉得佢个身高同佢嘅成就系挂钩嘅，应该会咁谂。 冇错，真系会高咗嘅。起码咧，佢话作为教授嘅呢个人啦，比起佢作为一个学生咧，佢高咗足足两寸。喺其他人嘅心目中，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咧一个身份啊，可以对人嘅影响好大嘅。即系点解可能你出边见到啊，有啲女仔觉得其实男仔嘅高度唔太重要咧？可能其实因为佢个才华咧太高啦，令到佢喺佢眼中咧成个人都高咗。 哦 系啊， 几好喎、啊、咁样。咁、男士即系最紧要都系自己够 smart 啦。其实即系最终嘅一个结果就系、是，只要你够 smart 嘅话咧，其实高度反而唔系一个重点。 系啊，应该系心态嘅高度比你嘅实际高度还重要、啊。得出呢个结论啦吓，咁样咁啊可以讲下近排少少 fashion 嘢啦。咁啊都好兴嗰啲增高鞋，我见近排咧、见到好多即系香港嘅男 artist 咧。好厚噶嘛， 有唔少嘅日本 artist， 其实佢哋都系有着啲增高鞋噶， 系咯系咯， 系啊。 但系依家直情有啲大品牌出咧，你又觉得好似一个标志认定咁样，哇！呢啲牌子出嘅咋，我系为咗追呢啲牌子，所以先着啲咁高嘅厚底鞋咁样，咁啊好似睇落冇咁作狀咯、 而且咧，即係而家個拍攝手法啦，或者攝影方法咧，又即係層出不窮啊。咁就算你本身咧，我係矮過女士嘅，男士矮過女士嘅，咁、但係其實好多嘅角度攞落去咧、你發現其實可以將佢影成倒轉嘅效果。 依有好多咧，我睇嗰啲劇咧，係特登揾條斜坡，個男仔企高啲個拍，咁個女仔咪睇矮啲個拍。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咪直接睇得出，覺得好似個男仔高啲咁樣咯。 係啊，都真係有喎、 唔係影唔到只腳咯，其實。只脚踩住个木箱嗰啲啦， 系啊，因为过去嗰、那个 我都有做过呢件事啊。 咁拍摄一定会嘅，系啊，拍摄一定会嘅。有阵时出去做嘢都会啦。你谂下，即系我哋做嘢个世界，有阵时譬如做 Annie Dinner 咁啊，有啲女 MC 又会着到啲高踭鞋，好高嘅咁样。咁、我自己又唔系高，咁我自己都可能旧时嘅年代会加少少增高鞋垫啦。依家咧年纪大咗啊，放弃咗，直情有你高过我咯，冇乜所谓。 因为你嘅心境已经高咗， 系啦、 你明唔明啊？ 真系冇乜， 已经可以将嗰个本身。身体上面嘅高度去用你嘅心态弥补咗。 不过咧，即系船仔讲呢个高度咧，早两日咧，我见到有个hip hop 界嘅猛人啦，喺香港嘅，咁啊喺异地求婚成功啦。咁、我见到啊，即系阿 Tyson 啦，咁都恭喜佢。佢求婚嘅时候咧，哇，佢嗰对鞋咧都超厚噶。佢嗰个厚应该有18 cm 吧。 系点行路？ 即系好夸张。咁当然啦，依家个潮流咧，男士都兴嗰啲阔脚裤啊嘛。咁啊遮一遮个厚。底鞋咧，好似感觉又唔觉咁高，但系实际上我真系觉得几高。嗱，我问下你啊，你咁啱着咁高嘅鞋，好似高桥咁样。 我唔系好行到路噶，我未接受到呢一种嘅鞋咧，喺日常生活之中出现。 但系而家系多好多，就算系啲窿窿鞋咧，即系嗰款好，而家出咗好多好厚底咧，系男定女都着到，差唔多系。咁厚有冇三四寸？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好厚啊！ 但系嗰啲窿窿鞋一出嘅时候，好似唔系 咁高 嘅，佢系出名高窿透气度高。 系啊，但系而家系出咗劲多，系劲厚。我身边啲朋友系个个都一两对咁。 系啊，我见S2O 嘅时候，个个都系着呢啲鞋入去 喺 度玩啊，真系。 不过所以高度都唔系咁重要嘅，系啊。 像我本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喺东盟嘅一啲投资吓，咁成日都话咧，阿联酋啊、阿布扎比啊同埋杜拜咧都见到啦，特首先生啦，以至咧财政司司长啦，都成日去访问嘅一啲地方嚟嘅，咁啊寻找一啲新嘅机遇啦，以至嚟紧啦，有机会就系有啲 family office 啦喺中东地区啦，咁啊都倾紧啦，咁睇到嗰度机遇处处啊吓，咁啊喺投资市场点样可以找住先机，同埋咧去寻找一啲投资嘅亮点，特别喺房地产方面去了解一下咧，咁啊今日咧藉住假期日啦，咁啊阿欧揾嚟帝王地产执行董事啦，咁去同我哋分享嘅潘陈日咏女士啊，早晨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同你去倾偈咧，头先主持人咧都开咗一个话题咧，个话题就系、是、啊今次今日发现咧中东好多唔同嘅投资机遇啊，咁样咁不如交俾你去讲下咧中东嘅房地产嘅叫做投资势头以。以致個趨勢係點啊？ 因為而家杜拜同埋阿聯酋即係阿布扎比個市場咧、其實我哋見到係咩咧？係全球嘅人都去緊，唔係淨係香港人或者亞洲人。咁其實佢嘅契機係咩咧？就係佢第一個開關，所以基本上咧佢係冇 close 個 border 嘅。咁所以好多一啲歐洲啊、澳洲啊、美國啊去到嘅時候咧，咁佢好中意呢個地方啦。主要就係税低，因為佢哋嗰邊咧係冇 rental income tax， 即係冇租金收入税。 係， 佢哋亦都咧賺錢咧，即係你講緊喺2022年七月之前咧，其實開公司咧係一蚊薪俸税都唔使俾嘅。咁亦都係買樓只係4% 印花税嘅啫。咁又冇遺產税，咁所以變咗咧好多一啲即係歐洲，尤其是歐洲嘅地方啦。佢哋講緊，譬如英國，你一個百萬年薪嘅，你都已經冇咗40% 啦。UBS 個泡沫指數咧，其實咧講緊杜拜嘅樓價咧係冇 bubble 嘅，亦都係 fair value。咁而家嗰邊咧嘅租值回報講緊都百厘嘅。咁如果我哋 compare 全球嘅市場嚟講咧，英國可能係5-6厘，跟住香港係2-3厘，咁新加坡唔使講啦，都係得2-3厘。咁泰國都係5-6厘。咁如果你話 compare 全球咁樣睇咧，其實杜拜咧亦都係呢個位咧，令到好多人都去睇嘅。 係咁啊，所以即係你見到特首都帶團啦，咁啊尋找一啲投資機遇咧，人哋喺個經濟層面咧，當然係一個上升緊嘅經濟體啦。嗱，頭先講咗好多優勢，不如我哋講下有啲注意事項。好等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我对呢个地方呢、這个国家有兴趣，咁但系究竟有啲咩要留意呢？ 咁不如我讲讲系楼价上嘅注意啦。咁其实而家咧，啱啱2022年咧到2023年咧，其实全年嘅 YoY 增长咧，讲紧系大约20%嘅。咁但20%咧系成个杜拜 line up。咁先讲讲，其实而家譬如啱啱你讲嘅帆船酒店啦，咁嗰边咧就系而家楼价最贵噶啦。咁讲紧可能有机会10,000+去到40,000+一尺。 哈利法塔系咪都喺杜拜噶？ 系哈利法塔就系全球最高嘅。 我净系识呢一两嚿嘢噶， 已经好叻噶啦。我哋好多，系啊， 同埋碧咸嘅岛啊嘛。 系啊， 碧咸嘅岛三大名物啊嘛。 已经好叻噶啦，因为我哋好多客咧投资，其实纯睇回报嘅时候咧，佢哋都唔系好 care， 唔使理嗰度有啲咩玩噶啦，你话我听收到几多做，所以真系有啲客可能真系连 Bush Carver 即系哈利法塔都唔知咩嚟。不过咧，我咁样提啦，其实哈利法塔咧。啱啱講嘅咧，佢就係 business bay 嘅。你當佢可能喺金鐘中環呢啲地方啦，咁所以咧呢一區咧，其實嗰、那個樓價咧大約就5-6千港紙一尺左右。哦、其實而家有一啲地方叫 JVC， 咁佢又好近好近呢個金融區，又好近啱啱嘅帆船酒店，咁啱啱夾咗喺中間。 咁呢個係一個區嚟嘅，係 啦。你當好似太古城咁樣咯，係啦。咁而家佢就啱啱開始發展啦。咁上年咧，佢嗰、那個成個 transaction record 咧 ，JVC 係最高嘅。 OK。 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去杜拜買樓咧，就唔好淨係追住一啲景點。咁呢個第一樣嘢係一啲盲點，大家第一區就會諗不如我去哈利法塔買啦咁。 係啊，好似好勁咁啊，可以同個 friend 講，你層樓喺邊啊？ 喺隔離。 系啦，原來是哈利法塔隔離咁， 勁嘅，真係勁嘅， 真係勁嘅。 係啦，但係你入手咪貴啲咯，咁你升幅咪冇其他地方咁誇張。 係啦，睇 set 啦，呢一個就係杜拜 或者中东地区嚟紧发展系点咧？ 首先咧，讲紧全球咁睇咧，个个都冲紧去杜拜噶啦，主要咧就 系 税收嘅问题。系咁佢冇即系譬如你去做嘢嘅话咧，真系一蚊税都唔使。我见到都多咗香港人过咗去嘅。咁而家香港人去嗰边一个 community 大约可能300多人嘅啫。第二啦就系一带一路。咁其实咧好多一啲公司咧，佢都 set 咗总部喺嗰边嘅。咁有好多一啲一带一路嘅企业啦，去嗰边做一啲能源嘅考察啦。一啲文化嘅交流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睇到咧，其实呢个亚洲嘅市场咧开始入紧去啦。咁其实咧好搞笑，我成日都同啲同事讲啦，其实每一个地方咧一发展嘅时候咧，中国人第一个过去噶嘛，好快噶嘛。 系 咁今次咧就最后一个，咁我谂主要可能因为系疫情嘅问题，佢哋冇机会出走。 系 咁但系因为第一开关之后咧，我见到咧好多一啲中国嘅企业咧，其实而家都去紧亚联又去做拜访啊，跟住一啲文化考察啊。咁所以呢一个咧，亦都带动咗咧一啲中国资金会流入中东市场啦。咁另外啦，我哋睇到嗰边嘅房地产市场咧都好夸张嘅，讲紧2023年嘅 transaction record 咧，讲紧14-15万左右 transaction， 有60%咧系流花，咁40%系咩咧？一系二手，一系你摸货。即是你在人家手上买到。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嗰个房地产市场呢，你係会有二手市场係做得好好嘅。咁亦都睇到啦，其实而家因为嗰边呢又有黄金签证。咁所以都吸咗一班呢係想自住嘅人。 係自住或者工作啊需要啦。即係你都头先都有讲到一啲内地嘅企业去到嗰边啦。咁你都知道譬如中东地区同中国嘅关系其实呢一几年其实都几好。 主席习近平其实邀请咗亚联酋嘅总理啦，我系会去拜访嘅。 系啊，咁所以有 握手啦，咁所以会更多partnership 咯。 系啦，咁啊睇到个前瞻喺当中。好啊，咁啊往后再请咧帝王地产嘅行政总裁啦，潘陈日荣啊，同我哋分享嘅，多谢潘女士 ，thank you。 Thank you。 I was supposed to be sent away, but they forgot to come and get me. I was a functioning alcoholic till nobody noticed my new aesthetic. All of this to say, I hope you're okay, but you're the reason.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端午节嘅早上啊，八点二十一分啦，船仔小白，你食咗粽扒咗龙舟，游咗龙舟水未？ 咁又真系未， 粽就食咗， 粽就真系今日会食。 粽我都食咗，今年系几得意啊！ 龙舟水啊，真系未喎， 系啊，逐啲逐啲讲咁啊，食咗粽，食咗咩粽啊？小白你今年 果蒸粽嗰啲， 果蒸粽啊，甜粽多定咸粽多？ 咸粽多， 我都系中意， 系啊， 系啊，我琴日有啲唔开心啊，一开开咗只甜粽嚟食咧。我想食得两食就唔食咯，系啊，因为 等我放弃，跟住换翻个咸肉粽。 个馅我都食晒嘅，跟住系因为我屋企人将啲粽咧，即系佢冇分门别类啊。 哎呀，应该用唔同颜色嘅绳啊嘛， 系咪咁咯？ 或者唔同形状啊嘛。 系啦， 但系你哋屋企嗰啲粽系嗰啲好大只嘅粽，定系细只啲嘅粽？ 系我都唔知道，我屋企啲粽系人哋俾我嘅，全部都系，都唔系我自己冇买过一只粽嘅，每年都系，但系可能工作伙伴啦，有啲系爹哋妈咪啦，有啲系亲戚啦，咁啊逐啲送俾你啦。今年其实我食咗一粽咧，喺食咗一。种粽咧，嗰种粽咧就喺内地嗰啲大型超市嗰度咧。咁、我有个表弟咧就港车北上去买咗几盒咁样啦，跟住就话：喂，你要唔要试下？咁我试下叫黑松露粽啊。 黑松露 系啊，喂，其实佢好细嚿嘅啫，即系半个拳头咁大啦。跟住用石子封住嘅，即系好似平时喺港铁嗰间凉茶铺咧嗰啲汤包咁样嘅、你再热咗佢咧，你系成粽。咁你剥咗嗰个石子嗰个胶袋。搣咁样搣完之后咧，佢入边又真系有翻啲果种嗰啲皮嗰啲叫咩啊叶啊，嗰啲叶咧都做足俾你 香叶， 跟住咧剪开咯，哇！佢咁 mini 版咧，入边有咸猪肉啦，又有蛋黄啦，跟住有黑松露味啦，佢成日种咧都一点点咁样啊， 哦，即系好有黑松露嗰个感觉啦， 系啊，即系佢做出嚟， 外观上都 做出嚟，我深信系，我绝对唔系好信佢每一粒黑色嘅点点都黑松露嚟嘅，不过就 系 你食嘅时候好似好新鲜咯，即系同过往你即系我自己食咗廿几三十年种嘅个体验有少少唔同咯，都几得意嘅呢啲， 又系港车北上嘅经验，见到一种咧就系、是。榴莲冰粽， 哇，好癫喎！呢 啲即系嗰个唔系好得喎。 粽咧，即系嗱，榴莲嘅，譬如冰皮月饼，我哋都会喺中秋嘅时候见过啊。但系原来已经粽咧，都已经由呢个榴莲就慢慢就 fusion 咗啦，就叫榴莲冰粽， 系都唔出奇。 咁佢系点样嘅一种食物嚟嘅咧？当然系有榴莲蓉啦。咁然之后咧，佢当然系叫冰粽，即系雪咗噶啦。 系系。 咁佢外边嗰层咧，佢唔系。當然唔係米飯嚟嘅，咁佢亦都係用咗嗰種糯米去到打咗做個皮，係啦個皮就有少少似我哋食嗰啲 芒果糯米飯， 草餅嗰啲皮咯， 即係類似即係芒果糯米糍啊， 係啦嗰啲咯， 糯米糍一樣。 不過佢入邊咧就用翻呢個粽嘅形狀，咁啊包起用嗰個皮咧就包住咗個粽，跟住雪咗佢嘅。 其實都好叻㗎，點解會有呢啲？嗱，船仔就話未必接受得到啦。我好明白點解商業嘅界別啲老闆會諗到呢個噱頭。因为咧，你每次攞完榴莲咧，即系当你用只手食榴莲啦，你只手咧嗰阵榴莲味咧，起码半日嘅。但系咧，你如果出边有层呢啲咁嘅嘢咧，包住佢咧，你起码黏上手，摆落口食，食完之后咧，你顶窿嗝气嗝翻出嚟有阵榴莲味嘅。 但其实嗰个我又觉得佢纯粹做到粽嘅形状啫，其实某程度上佢都只不过系榴莲糯米糍嚟嘅啫。 系啦，啱啊， 换药不换汤。 系啊，咁你见嗰啲冰皮月饼其实都系同一个样嘢嚟嘅啫，呢个系啊。不过就入边嗰个 spec 咧，即系佢意思就话佢食材或者佢点样调配咧，可能有少少分别。例如佢今次呢一种会唔会系 cream 多啲咧，定还是个榴莲肉会多啲咧？想做翻口感，佢會唔會攞啲硬身少少嘅榴蓮再打碎佢，然後入埋個蓉咧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自己每間廠用嗰個唔同方法。係 都有少少 add value 嘅，最緊要唔係 value add 啊，係你嘅價錢 add 一 add 啦。因為啲榴蓮都好貴，你本身買嘅種又好貴，咁兩樣嘢加埋一齊，可能咧都講緊一盒咁樣當係100蚊人民幣，你買幾盒都冇咗500-600蚊 嘅。其實佢圍翻起一細嚿，你都係20几蚊咁樣，封建遊人啊， 係咯， 貴啊貴啊， 我都係食翻啲普通。 嘅粽， 传统啲，屋企人会整噶。我想问， 我哋屋企就唔会包嘅，但系会买咯、我自己都中意食咸肉粽，但系我食咸肉粽咧系要有少少豉油，再加沙糖， 甜豉油，甜豉油系咪？ 系再加砂糖，即系我一定要两样嘢一齐有的。 我都系啊，有个年代我买了一支好食嘅麻油咧，我忍唔住落多几滴麻油落去，即系觉得会再香啲啊咁样。不过依家唔得啦，系啊，少年 得嘅， 你年轻你先可以做到。好啦，咁大家食多一种啊，有机会啊拍下龙舟，游下龙舟水。转个头再同大家讲下啲龙舟油葱嘅盛况俾大家听下咧。 想当初少年，摔到满身伤，这一双翅膀自损跌到地上，梦中暗度像缺氧，人间要杀住信仰，谁修理了翅膀也伤，这一根羽毛覆盖了伤口，这一根羽毛由远温暖也念旧，拥抱岁月变化，总有破裂过吗？仍感激扶一把，飞出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一双翅膀，无数的爱去造就，学懂接受变卦，低处亦优雅，人生的。峭壁，横越地平线，得到了苍鹰留思。倘有愿望或许现，天空里未曾飘渺，一串长还曾望到当初那日子。 同大家讲讲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依家咧28度嘅气温啊！端午节湿度都系高啊，相对湿度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星期四起一连三日在意大利举行。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官员预计 G7 将会向中国规模较细的银行发出新的严厉警告，要求停止协助俄罗斯规避西方的制裁。報道說，七國集團領導人預計會在閉門會議期間

从细小的中微子 到浩瀚的超星系团， 由医学奇迹 到量子信息学， 港台电视三十一科学纪录片系列逢星期一晚十点半， 我们一起启程展开科学探秘之旅。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头先一样啦，同大家讲下食粽啊。 哦， 系啦，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食完粽之后会饮翻杯茶？ 要啊，解一解啲腻啊嘛。即系之前咧，其实听營養師咧 ，Mimi 咧都有講啦，即係喺環節入邊，佢都話：哇，即係熱量排行榜第一二位就係嗰啲鹹肉粽、果蒸粽嗰啲。係 啊， 咁咧 有啲勁嘅話，真係千幾你食一個。 係啊，真係好誇張。啱啊，你講得啱啊，就係、是、果蒸粽就係1240卡路里咯，相等於幾多咧？2.75碗飯咯。 嗯， 同埋油量係11茶匙嘅油， 係啊，仲有辣咧？ 你不斷不 辣真係多噶啦， 唔係你十一茶匙嘅油啦。講真，我平時炒葉菜，我都係落兩，我都係攞支油咧擠兩嘢咁樣啦，一定冇11茶匙 咯。11茶匙真係好多啊！ 好癲啊！講緊就係果蒸粽啊，咁但係鹹肉粽都不遑多讓啊，都470卡路里。咁鹹肉粽又真係相對輕鬆啲噶，咁啊鹼水粽又再輕鬆啲啦。不過成日都係咁樣講噶啦，啲人成日都話：喂，你自制粽咪可以餡料你自己定咯，即係加嗰啲五谷啊，加啲膳食纖維。咁讲喎， 冇料又唔好食， 系啊， 几咁困难咧？自己屋企包粽呢样嘢都唔系咁容易噶嘛，系咪？ 但其实大家食粽嘅时候，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因为咧，如果大家食粽系饱噶嘛，所以咧张台上面咧系真系得粽嘅啫，但系咧，其实你可以试下加翻啲菜喺隔篱，即系系啊，炒碟菜啊。 我真系少啊，即系当然啦，大家 水果咯， 系啦，大家就希望你营养均衡啦。咁但系你食粽就食粽啊，隔篱加碟。菜有， 其實我屋企係咁嘅，係啊， 我冇試過喎，呢個就真係。 即係粽入邊可唔可以有蔬菜咧？即係中國都係以農立國噶嘛。咁我喺度諗呢啲咁傳統嘅端午節食物，係律 子 咯，律子咯，都有農都有農作物嘅，都 有，梗 係 有啦。 但係唔會有蔬菜嘅元素。 蔬菜，所以佢另外炒咗呢件船仔。 係，我係另外炒碟菜。 另外炒碟菜， 可唔可以有芫茜嘅粽咁樣，或者葱嘅粽？唔知我諗下啫，即係咁樣 有㗎。 應該都夾嘅。 頭先都講過啦，佢榴蓮冰粽都有咯。 係，咁啊係。 唔係芫茜粽，真係有喎。 可能真係有嘅，我自己唔食啫，係啊，或者唔食啫，係啊。芫茜粽我未必接受到，芫茜我食嘅，不過即係睇下啦，大家谂下点样食粽食得健康啲啦，今日都难免应节就整翻只粽嚟食下嘅， 系 咯， 系啊。其实加杯茶啱噶，即系船仔喺度讲，因为茶咧未必系可以帮你即系完全去晒嗰啲嘅卡路里啦，咁但系你食完之后嗰个感觉咧，其实就好重要嘅，系啦。咁你觉得个人舒服咗咧都好啊。咁再加上譬如端午节应节啦，咁你可以饮下茶啊，食下粽啊。咁如果你喺屋企嘅话咧，其实最好噶啦，即系舒舒服服，你又可以欣赏下啲龙舟竞赛，跟住食粽。 用。咁嗰個葉咧，其實你一路拆嘅時候咧，又可以一路即係留意一下啲人到底係點樣包啊。 喂，講開呢個龍舟競賽咧，可以講埋呢一個喎。咁啊，呢個咧頭先都有話，喂，今日端午節啦，大澳嘅龍舟遊衝咧，咁啊，龍舟遊衝咧有過百年嘅歷史喎。 嗯。 咁啊，相傳咧，百幾年前咧。大澳咧就遇上瘟疫，咁啊遊衝過後咧，疫情咧變消散咗啦。 哦， 咁啊此後咧，龍舟遊衝咧維持至今，而活動咧喺2011年咧已經列入咗咧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咁都真係好有歷史價值啦，同埋好值得入去睇睇呢個大澳嘅端午節嘅龍舟遊衝。嗱，佢哋咧就唔係玩競渡嘅，即係我知道，即係可能小白頭先喺節目都有涵蓋到啦，就話喂，其他香港唔同嘅水域咧，就係一啲龍舟嘅比賽、龍舟嘅競渡咁樣啦。咁但係大澳嘅龍舟遊衝咧，就係一個國家級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家去觀摩嘅啫，去睇睇佢嘅，同埋咧希望咧瘟疫快退去。風調雨順咁話， 風調雨順好啊， 係啊，咁啊幾正，喂大澳都正啊，入去即係大澳就一轉咁啊，買啲蝦醬咁樣， 係啊，買啲紫菜啊， 係啊，好多呢啲海產咁樣， 同埋都係有好多茶居嘅，企喺企喺啲棚隔離咧，即係 exactly 可以望住個海，其實都幾舒服㗎， 舒服， 你可以成為香港嘅港版威尼斯其中一個人。咁就唔使過去澳門啦。 龍舟咧，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比賽嘅。咁但係你話特別啲嘅，咁上個星期阿周雪佳都同我哋提過，即、就、係、是、我哋晨光大學周雪佳。咁佢話其實蒲台島係香港最早嘅一個有龍舟，每一年啊都係有呢個龍舟比賽同埋龍舟盛事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好搞到好大嘅，因為第一蒲台島又遠啦，咁大家預翻啲時間去，即係真係坐船入去睇啦。 喺香港仔嗰度坐船入去， 係同埋你未必記得嘅，即係佢農曆三月嗰啲咧，咁啊同而家 唔記得喎。 農曆三月已經有龍舟玩， 所以係最早嘅，嗰個真係最早嘅，咁啊變咗大家都好容易忘記咗。咁但係其實係 咯，我都去食紫菜同海膽嘅啫。 係啦，咁啊，所以如果真係大家有興趣揾啲龍舟，咁就今日咁當然係最多啦，有好多唔同嘅盛事啦，咁啊。頭先有提及過嘅，譬如係沙田啊、大埔啊、西貢啊嗰邊都有好多嘅。咁譬如我頭先又有講過，就係我家姐都有參加仔赤柱嗰、那個，係、 哦、 啊，佢有份比賽， 即係家姐有爬開啊。 佢唔知點解今年去跑喎， 好叻喎！今年要成日 train， 可能係公司安排啦， 係啊，你 有 冇 train 噶？ 你見嗰160隊都係嗰啲背景公司， 一定要 train 嘅，一定要 train 嘅，因為我 佢有 試過有一年去爬咧，因為有啲 artist 朋友冇 train。冇練習咧，我哋最後反船咯， 嚇真係㗎， 係啊，真係反船，係啊，不過唔喺呢間公司，係另一間傳媒機構，跟住我都可以。唔好講佢哋啲名，都係麻煩嘅。 以前港台都有喺香港仔嗰邊有出過龍舟艇， 所以大家我幾建議大家 train 啊。我覺得嗰一年咧翻完船之後咧，嗰年啊我自己啊真心感受啊嚇，唔係涉及迷信，我嗰年好差嘅，成個人都 真 係個狀態都係啊。所以大家冇練習咧，你真係唔好亂咁嚟。我覺得龍舟 危險嘅真係 係啦。雖然我哋爬嘅時候咧，我哋已經有測過水試嘅。水事我哋城門河都爬嘅，咁有水事即係你可以自己游到50米咁樣，因為你爬龍舟又唔會著救生衣嘅。嗱呢個又係傳統約定俗成嚟嘅，即係你好多玩好多水上活動，譬如你玩直立板去西貢，你點會著救生衣 啊？一定會著，人大會都要求你著啦。 係啦係啦，即係譬如租船俾你嗰啲人，譬如獨木舟一定要著救生衣 啊。 我就理解唔到嘅，依家點解爬獨木舟你要？救生衣但龙舟唔需要呢咁样。嗱我纯粹一个咁嘅忽发奇想，你有冇观察到呢、這个情况 系 咯。即係啲龙舟 嗰啲建议 啊。建议啊就真係唔需要㗎。咁当然我哋当年就有水试啦，即係check 过你係真係懂得游水你先咩啦。不过都系嗰句欺山就莫欺水，其实山都唔应该欺嘅。咁所以即係今日就算大家出去喺海边游下龙舟水嘅时候呢都要小心为上。咁如果你话观赏下龙舟竞渡都系好嘅，咁你咪透过电视机或者呢喺海边嗰度去观赏下，咁咪都几好囉。 食住粽囉，如果你喺屋企嘅话就。 係囉，几好喎。应下节啦，端午节快乐。 唔知道大家做嘢做错咗，或者同朋友闹交嘅时候，会唔会即刻同对方道歉呢？冇做错就话自己有问题，当然都系唔得啦。 不过点解总系有人明知自己有错，但系永远都唔肯道歉呢？背后有咩心理学原理？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他们可能会觉得道歉是在否定自我，他们没有办法忍受其他人给自己不好的评价，为了保护自尊心，他们不单止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反而喜欢寻求称赞或者希望可以炫耀自己的才能。他们相信同样的事如果是给第二个人来做，一定失败得更加惨，所以这种情况也会更加恶化。第二，外在控制型的人通常亦都唔愿意承担自己嘅责任，因为佢哋惯咗向外去寻求失败或者成功嘅原因，例如翻工迟到就会怪塞车。咁样做嘅好处就系唔容易累积压力，咁但系亦都冇办法喺失败当中吸取教训，永远都好难成长。其实讲到尾，要好好咁样承认自己嘅失败，改善自己嘅缺点，咁样先会进步噶。光 神光 神光 神光读心术， 今日忍唔住讲一样嘢咧，就系都系同假期有关。 嗯， 原来每逢假期嘅时候咧，人个心情会起咗好大变化。 有啲人咧，假期嘅时候会特别唔舒服噶。 点解嘅？点解嘅？ 因为太忙啦。之前嗱，呢个我唔知系咪，因为我以前真系试过。 哦，呢个系因为你平时好忙，假期嘅时候放松咗， 之后你会唔惯咯？ 会啊，我都试过。旧时真系好忙嘅年代咧，我估我哋都试过啦。即系我同小华，你仲细个， 但系我以前都明系真系好忙嗰只咧。 系啊，我试。过一次，即系有一两年真系好忙嘅，即系一俾你放假咧，咁你梗系飞噶啦，你飞咧第一二系一定病嘅， 嗯， 好唔开心嘅，好唔开心嗰阵时，咁依家咧随住随年渐长咧，依家啲生活节奏冇咁急促咧，亦都冇咁多嘢做啦，头闲至散咗啦，俾人，跟住咧我依家放假咧，第一日飞过去咧，我真系可以 enjoy 得到嗰个地方或者嗰个国家咯， 嗯， 呢个好重要啊，你谂下 真系好紧要， 你下下即系当你放 annual leave， 哇，俾你放十日咁点啊？头嗰两日，譬如你飞到意大利，谂住饮杯靓嘅红酒，你头嗰两日都已经病到韭菜， 都要去食药 系咧，你食药 披萨都食唔到嘅阴公， 仲话饮杯红酒，仲话饮咩 Barovo、Barbasco， 翻屋企唞下啦你。 睇下你安排到你嗰只药水咩颜色仲好， 真系难搞，真系难搞。 咁啊，所以咧，你话一放长假嘅时候，好多人嗰个嘅情绪或者身体就会起咗一啲变化嘅。咁呢个亦都系好多嘅，譬如专家当佢哋去阅读一个人嘅心态嘅时候咧，系需要记住一样嘢，要睇下嗰阵时嘅时地人到底发生紧啲乜嘢事啦。咁佢哋有啲嘢嘅判断就系咁样嘅。一个人当佢喺放假嘅时候咧，佢容易就喺自己嘅情绪上都会出现一啲嘅问题嘅。咁原来喺佢哋角度嚟讲，当然人咧其实喺个大脑入边嘅成日处于一个高度嘅紧张嘅情况底下，咁啊一去到放假，其实佢系想放松嘅，佢想放松嘅。咁呢一种嘅症状咧。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症状，原来就叫做节日心理失调症， 哦， 系真系有一个症状喺度嘅， 系系系， 系啦。咁啊，除咗系读唔读心之外啦，一个人可能佢本身个心情亦都会受到呢一种嘅情况所牵引。嗱，今日咧都系公众假期啦， 嗯， 其实可能有唔少嘅朋友都系一年放咗三日假嘅， 系啊， 系啦。咁啊，今日就几好，因为今日咧系有一个有活动嘅日子嚟嘅， 系。 咁其实可以令到我哋呢一个叫做节日心理失调咧。系个情况系会减低， 懒系好似头先上半集节目系咁讲话食下粽啊，即系扒龙舟啊，饮下龙舟水啊，乜都好啦，咁样 即系有嘢做， 有嘢做 系啦， 系因为呢一种嘅情况，佢经常会出现影响一个人嘅心情，甚至乎系会病嘅话咧，最主要原因系因为我哋嘅身体突然间我哋渴望放松，但我哋唔可以好似橡筋咁样突然间弹，啲橡筋突然间松手弹咗，佢都唔知弹咗去边啦。或者之前拉得太紧又会断啊，成日都系呢啲道理嚟嘅。咁所以咧，当有呢一种嘅情况嘅时候，我哋应该咧系唔好俾我哋即刻完全放松，反而咧就俾我哋慢慢循序渐进。 嗱， 点解我话今日譬如端午节系一件好事咧？因为今次嘅假期咧，嗱，我哋就好似放平时礼拜六日咁样啦，咁我可能我哋都会休息一下嘅，但系礼拜一。你平時就會覺得我係要翻工，但你今日你係放假嘅話，但你都仲可以去到食下粽啦，出去欣賞一下呢一個嘅龍舟競賽啦，即係可以過節啊。咁你有一啲嘅叫細藝嘅時候咧，佢可以令到你個腦部甚至乎身體咧就繼續處於一個啲運作緊，而且仲有幾即係幾亢奮，即係翻工嗰個心情咁樣。翻工雖然咧你係多嘢做，但你係有目的噶嘛。咁而今日你都係有個目的，但你去 enjoy 嘅。咁呢一個心情嘅改變咧就冇。譬如你一年放十日嗰啲长假嘅话咧，咁嗰啲就好容易咧，会令到你又冇安排节目嘅人就出事啦。 所以咧有阵时候，譬如倾向有阵时候，我哋譬如喺东南亚其他国家去唞两三日啊，四日三夜嗰啲咧，其实你真系可以唔安排节目，即系俾自己完全放松啊，叫做流达下喺个街头嗰度 city walk 啊 ，city shopping 啊，点都好啦。咁但系咧，你一去到咧。即系放十几日假咧，你冇 planning 咧，你真系咧成个人咧好唔聚财。 同埋咧，只要就算你谂住即系喺个城市嗰度行下，感受下城市嘅气氛咧， 你都要谂啲。 只要你拎住个电话咧，其实你会无论你行到边，你都会发觉你想 loop 住个电话。 系啊， 呢个手印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大忌嚟，因为你完全脱离唔到嗰个心情啊。 系啊， 你虽然个人喺个城市嗰度行，或者其他城市旅游紧啦。但系你冇放低过， 我真系我今年上半年都飞得多，飞咗大概七至八次。我真系成日有阵时有啲画面咧，影完相之后咧，影完相摆喺 I G 啊，跟住就系咁睇啊，边个拉啊，边个睇，边个睇咧。跟住其实我根本错过咗其他好多嘅风光，咁其实好唔好嘅一件事嚟。 即系难得自己一个人去到第二度啦。 系咯系咯。 咁点解仲要成日望住网上面嘅嘢咧？ 咁如果你想活喺虚拟世界，你唔好飞啊嘛。 系啦。 你使鬼飞去大阪咩？ 攞張圖自己 AI 咗佢擺上去咪算咯，係咪？ 所以其實你去旅行，如果你真係冇 plan， 我當你其實你都可以試下拎住部相機，因為好過手機嘅。手機咧一定會彈啲 message 出嚟叫你去睇下噶嘛。咁但係起碼相機你周圍影咧，你有目的咁樣去慢慢用相機嘅角度去欣賞個城市， 同埋相機可以集中精神去影一張相。 係 啦，咁呢個咧唔係我哋而家手機可以做得到嘅。手機因為其實佢真係好快，同埋佢都可以同互聯網。讲即系接轨啊，所以其实佢最方便就 系 你影完相之后，你加少少 filter 做少少，你就可以摆上去嘛。 系啊， 咁嗱相机就做唔到啊。咁有啲人就会觉得相机因为咁好唔方便，但系正值就系因为咁唔方便， 系啊， 所以佢先至可以俾到个空间。 你去靜靜地去影一兩張相，呢、這個好重要、啊， 同埋真係靚啲嘅， 係真係靚啲嘅， 真係 嘅，真係靚啲嘅。 所以收音機旁邊你，無論今日即係端午節啦，咁你去爬龍舟又好，遊龍舟水又好，食粽又好，飲杯咖啡都好， 你攞個長鏡。喺個龍舟競賽嘅側邊嗰度，你影下啲健兒啊，影下啲龍舟嘅風采啊，其實都好多嘢影。 係啦，記住啊嚇，即係喺沙灘嗰度影啲龍舟健兒好啦，唔好影啲著住泳衣嘅美女嚇，你咁樣會俾人嚟拉你嘅，知唔知道嚇？咁啊，都係嗰句啦，希望大家端午節快樂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算好，一碰到三秒钟都醉倒，被你画上记号，像秘密要泄露，凝望你。 节听首甜啲嘅歌啦。佢系周吉培 ，Falling for You。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神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咧喺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啊，亲子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早晨，小白。 今日啊，端午节啦，我又好奇忽发奇想，就喺度谂啦，会唔会有好多嘅书籍咧，都系同唔同嘅节日有关，但系亦都系好啱一家大细去睇嘅亲子书嚟嘅咧？例如今日端午节，用端午节为题嘅话，会唔会都有啲书系同端午节有关噶？ 好多喎、 啊啊，我以为亲子书嘅、啊。 亲子书梗系有啦，因为咧爹哋妈咪一齐睇完故事之后，仲可以一齐动手做、啊。 咦系、啊？ 系啦，嗱，我想话俾你听咧，原来我哋咧平日过时过节咧，好多时候咧都好中意咧喺图书馆开放啦，或者系之前咧直接去揾翻嗰个节日嘅古仔书嚟同小朋友分享噶嘛。咁呢个都系一个亲子啦。咁但系大啲嘅小朋友，你又会觉得佢哋中唔中意？你系咁同佢哋讲端午节嘅由来啊？ 吓，唔中意啦，屈完我听咁多年啦，你仲要同我讲屈完？ 咁嘅话咧，咁可能咧，我哋即系当小朋友大个仔啦，咁样即系比较，我想讲咧，我哋亲子百分百咧，咁当然啦，要亲子嘅话咧，好多人都会觉得阿中学唔使亲噶啦，咁样噶嘛， 系， 高年班唔使亲噶啦，咁啊，其实唔系噶，佢嘅啲嘅时候咧，佢都好想同你一齐咧，就去动手做一啲嘢嘅，咁、所以咧喺啲书里边咧，其实咧，有好多嘅智慧喺度，我哋可以帮小朋友一齐咧，去共度一个好有意义嘅端午节。 哦，嗱，端午节你头先话有啲书系。是要喐手做的，包括是不是整粽那些，其实都有些亲子教学的书都是教大家怎样简单整粽，会不会有这些？ 有的，我呢其实呢觉得我们在端午节这一天呢怎样跟小朋友一起共度呢，首先我们可以跟小朋友再去重温一下端午节的由来啦。咁所以呢其实呢可以问一下他，端午节就农历五月五啦。好啦，端午又是什么意思啊？端是什么？初始的意思。 哦、用我那个端。 开始。是啦，刚刚开始。 端就是刚刚开始的意思。 是啦，初始始就是始祖的始啦。女子边做个台字啦。好啦，咁跟住端午呢，五啊，我哋而家睇到出面啦，端午咁啊咸㗎嘛。咁呢农历五月五就叫做端午。咁端就初始的意思啦。端午个五呢就是初五啦，攞个音啦。咁所以呢就按照呢一个咁嘅开端呢同小朋友呢去讲呢，咁佢就已经觉得咦，阿妈唔係淨係成日叫我食粽喽喎。 又唔係淨係讲乜完喎。 佢有啲唔同嘢讲下喎咁样啦。咁呢所以其实我哋呢就会同小朋友再讲啦，五月正啱啱啦，五月咧就正系五月啦。 系， 嗱五字咧同埋个下午个五咧，其实咧都系同音噶嘛。 系， 咁因此咧初端午咧就慢慢咧就会变成咗端午节啦。 就系咁啊，起码我哋都会知道端午节个名点嚟先啦，唔系净系落讲个典故啊。 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咧，我哋仲有好多唔同嘅称呼噶、哦。原来以前咧，仲有叫做端阳节啦。 系啊，呢、這个都有啊，系啊。 重五节啦，同埋龙舟节。 龙舟节系啊，都有啊。咁嗱，我哋讲翻书啊，仲有啲边一类型嘅书嗱？除咗系讲典故，都系同端午节，亦都可以即系小朋友可以听家长拎住呢啲亲子端午节嘅书咧，就喺度讲解。仲有冇啲都系同端午节有关亲子嘅事嘅书咧？ 有噶，嗱，另一啲古仔咧，佢哋就会系俾小朋友咧认识下呢一个端午节嘅美食。究竟食啲咩咧？咁样 粽 啦。嗱，咁我哋梗系觉得系食粽噶啦，系咪？原来端午节嘅美食咧，除咗粽之外咧，仲有咧一啲叫做打糕啊。 打糕啊？ 是啊，在吉林里面会有的、地方，即是坊间 的食物啦。咁、要睇到图画你先至知，即是四四方方一嚿啦，但系入边好似有啲拉丝咁样。即系而家我哋咪好多时候去买面包咧、有啲面包里边有一嚿烟韧韧嘅嘢，佢又唔系芝士喎。 系嗰啲系好似嗰啲糕咁样噶嘛？ 系啦、啊，好似一条你食嗰阵时好似甜甜地咁、 好似和式嗰啲糕咁样嘅。 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系啦、啊，你应该知。 即系咬草饼咁样啦，那个感觉就有少少似。 系啦，另外咧就黄鳝喎、你听过未啊？ 呢、个我真系唔知道、 啊。端午节嘅食物咧，唔同地方过，咁呢个就系干旱平原啦。嗱、呢一本书好得意嘅，佢会讲翻好多关于端午嘅美食咧，又讲下咧去边度嚟嘅呢啲食物。咁、河南同浙江咧就系大蒜蛋，系、啦，即系一只蛋，但系佢用系蒜头嚟即系蒸制啦，即系可能佢用好多蒜头嚟腌咗，变咗只大蒜蛋啦。另外咧，福建咧就系煎堆喎。 哇，咁几好、有呢一类型嘅书咧，不断喺度讲，原来唔同嘅地方喺呢个端午节都有唔同嘅美食喎。 系啊，仲有一样嘢咧，咁我哋咪话粽啦。咁你知唔知道咧？原来咧，仲有一个习俗咧，就系挂艾草噶。 我、呢个听过，但系我唔知边度。 咁挂艾草呢一度咧，其实咧就系话，当我哋入咗夏之后咧，系第一个节日就系端午节啊嘛。咁、正系咧嗰啲疾病咧，好多即系地方都会发生嘅时间嚟噶。咁、古人咧就会用呢啲艾草啦、菖蒲啦呢啲嘅草药咧，爱嚟防蚊啦、驱病啦，同埋辟邪。不过咧，其实咧，当我哋读紧呢啲故事书俾小朋友听嘅时候咧，啲小朋友都好好奇噶。即系边度嚟噶？点样噶啲艾草？咁而家其实即系坊间都有得买 嘅。可能我哋讲话咩吉林啊、福建嘅时候，都要攞翻个即系中国嘅地方嗰个地图俾佢睇。 系啊， 吉林呢度、福建嗰度咁样。 系啊，咁嗱，仲有一样嘢咧，呢本书讲食物啊嘛，咁我就话啊，用黄酒嚟泡制白酒，或者系用黄酒而成嘅红黄酒都有防疫解毒嘅作用、 哦。 咁嗰啲大人咧就会用啲红黄酒喺小朋友嘅额头上边咧画个黄字。咁我哋会拉，即系我建议今日啦，但各位家长咧可以咧，听完我哋咁样讲之后咧，你去揾下呢一啲关于端午节嘅食物啦、美食啦，或者一啲嘅习俗啦，咁样啦。咁咧你就梗唔系用酒啦，用杯水。啊，我哋都试下先，咁样喺阿小朋友个头上边黄字咁样啦，一来可以驱毒，二来咧就借老虎。猛虎嘅额头嘅黄字嚟驱邪咁样， 系咁亦都可以即系活现书中嘅世界啊！趁呢个机会有一个好嘅亲子时间咯。绘本都有好多款啦、啊，我知道。 系啊，所以其实嗱，有一啲嘅绘本咧，佢喺讲呢个即系同小朋友一起去包粽咧，佢都有一页咧去讲点样包粽嘅。我觉得端午节已经食晒粽噶啦，通常都系咧，即系啲即系呢一日之后就剩翻嗰啲粽先至食噶嘛。 唔紧要，可以留翻 嗰个过程咧， 留翻一只粽，等我阿仔拆嘅时候咧，你就会睇到嗱，人你自己就咁拆，其实人哋就系咁包，同本书嗰一样嘅。 系啦，咁所以我哋亦都可以咧喺呢一日咧同小朋友一齐包。不过你话喺图书里边咧，嗰、个世界咁浩瀚啦，即系书香世界咁浩瀚啦。我哋一路同细路仔读嘅时候咧，一路咧其实都系帮我哋一齐谂翻我哋嘅儿时回忆啊。即系我哋细个嗰阵时系啦，有冇咧？咁我通常都会鼓励家长咧喺呢一日咧。平時你唔開電視嘅咁樣啦，今日咧你都開一開電視俾佢睇，因為可能你屋企唔係喺河邊或者係海邊，聽唔到嗰啲 鼓聲， 鼓聲係啦，但係你可以開俾佢睇，甚至咧如果真係唔怕濕熱啦，或者即係唔係太遠咧，我覺得帶細路仔去睇翻龍舟競渡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 啱啊，係一個好嘅親子活動啊，可以喺書中入邊咧就活現呢個端午節嘅情景啦、美食啦、文化風俗歷史啦，咁啊亦都喺。就咁可能落街，又或者可能搭几个站，都已经可以感受得到呢个龙舟节庆嘅气氛啦。 最后，我呢本书里边咧，有一啲系关于端午节嘅诗词，就系宋朝嘅苏轼。咁咧，叫家长俾我哋俾家长一个任务，就系咧喺今日咧揾翻呢一个碗溪沙，然后咧系苏轼嘅，然后咧同小朋友一齐读，咁就真系好应节啦。 咁啊应节咯，好啦，咁啊大家一齐准备应节啦，唔该晒蔡姨姨，下个星期再讲，拜拜， 拜拜。 相信有唔少嘅人都会喺田入面见过雨蛙，细细只，好可爱。 而他们通常的颜色都是鲜艳的绿色，但是原来他们会根据周围的环境和状况而有所变化，会变成啡色的。而最近在日本就有个农民在个田里面就发现了一只很罕见的浅蓝色雨蛙，由于它在草丛里面匿埋，所以非常之显眼。而之后这个农民就将它送了给一间私立高中，交给生物老师和一班同学仔去照顾。原来在一般情况之下，雨蛙身体里面通常都会含有蓝色和黄色的色素，所以它们的身体就会呈现绿色。而他们相信这只蓝色的雨蛙可能是因为基因突变缺少了黄色色素，所以就变成蓝色了。在生物老师和一班同学仔照顾之下，一定可以很健康地成长。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这他没有嫌弃我双手，或者他没有无情退后，情绪坏透怎呼救，与世界开始脱钩，失去他没有，而泪头根本他近我早已被诅咒，任爱的浓厚亦继续哑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从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根本这一世早已被诅咒，任爱极浓厚。是也没法开口，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漏，拼命伸手摸不到都太挽留，注定失手别内疚，我们于多重宇宙，我快乐无忧，白首。 名字是林峰啊，有呢首作品叫做咧《爱在三千的宇宙》。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六月十号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祥啊！早晨阿祥， 早晨啊，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究竟咧今晚嘅7:35有咩睇咧？ 咁今晚嘅7:35咧，就送俾大家香港故事全新一季啊！就係情喺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啊！咁啊，顾名思义啦，我哋香港咧系一个国际都会啊嘛，即系除咗我哋华人嘅生活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民族嘅朋友喺香港一齐生活嘅。咁啊，呢一个节目咧就同大家讲下印度裔嘅朋友喺香港究竟佢哋有啲乜嘢古仔咁话。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咧聚焦探讨一下石克群啊，石克呢个社群。咁啊，话说咧，即系喺19世纪嗰阵时咧，英国喺印度咧大量招募咗好多印度人嚟香港咧做警察，或者做一啲防务工作，即系做一啲英军咁样啦。点解咧？因为佢哋系比较英勇同埋纪律性比较好嘅。咁啊，当中就以嗰啲石克教教徒为主。咁啊，好多咧。经过了咁多年咧，喺香港落地生根，同我哋一起生活了好耐噶啦。100年之后啊，而家香港咧嗰啲石刻社群咧都几壮大下嘅。咁啊，节目就会邀请到一位咧土生土长嘅石刻教徒。咁啊，佢原来咧而家喺香港咧就致力推广佢哋嘅石刻文化，就搞好多嗰啲导赏团咧，俾我哋本地嘅华人咧了解一下佢哋嘅社群咁话。咁啊，另外啦，亦都会邀请到咧另一位印度裔嘅港人啦。咁啊，佢系第4代嘅印度裔嘅人嚟噶啦。咁啊。 所以佢講講都話好流利啊。咁佢會同大家憶述下咧，佢爺爺當年喺香港咧做英軍嘅英勇事蹟，等我哋咧可以了解一下佢哋咧呢一班印度裔嘅朋友喺香港有幾咁幫助到我哋建立同埋發展而家呢個社會嘅。 嗯，其實咧原來石刻社群咧，即係我哋成日聽石刻教啦，原來咧即算係一個比較新嘅宗教嚟嘅，而且咧都唔係話佔咗印度人口好多，可能得 1.8% 嘅啫，但係咧原來係話。好多人咧，應該都係富商嚟嘅，係啦，即係信呢、這個。 認識佢哋啊， 係啦，喂，點解佢哋係會好似多啲有錢啲咁樣咧？可能咧呢一集就可以同我哋探討一下，因為好似話佢哋著嘅衫咧，係好似感覺已經係有錢啲噶啦。 真係先敬來衣喎，一睇個外表就知道佢哋係咪有錢人話。 係啦，我都想知點解佢哋可能信呢個宗教係，定係有啲咩文化嘅原因令到佢哋都可能咧？嗰、那個金錢上是富裕一啲嘅，咁但係咧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晚上7:35嘅《香港故事》，情係香港，不說不知印度情啦。去到晚上8:00，係咪有大師對談咧？ 冇錯，咁啊呢一輯嘅大師對談一路都同大家探討一下咧，我哋香港呢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嘅項目噶嘛。咁啊，今集咧嗰、那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嗰個主題咧好特別喎，係真係活生生喎，講緊嘅咧就係客家話。咁、原來咧，即係而家新界咧，仲有部分嘅客家村落咧，嗰啲村民啊，仲係主要係用客家話咧去到傾偈，去到生活嘅。我哋嘅節目咧邀請咗一位著名嘅語言學學家劉振發教授，佢同大家講下咧，即係究竟呢啲客家話係幾時流入嚟我哋香港嘅咧？佢哋當中咧，其實而家呢啲客家村落咧，佢哋有好多嗰啲傳統嘅儀式啊、活動啊，都係用客家話去到進行嘅。咁啊，當中佢哋嗰啲儀式啊、活動啊，係啲乜嘢內容咧？咁啊，今集呢個大師對談咧，就會同大家一一探討一下嘅。 阿昌，你本身系咪客家人嚟噶？ 我唔系、啊，不过我识好多朋友系客家人，但系佢哋其实全部都唔识讲客家话。 系啊，而家都系，我都有身边都有客家人嘅朋友啦，但系佢哋都系唔识讲客家话，所以咧呢一集咧就系、是、可以填补翻啊，点样可以讲客家话讲得啱咧？或者其实有啲咩传统嘅仪式活动咧？今日记得留意翻晚上8:00嘅大师对谈啦，去到晚上10:30嘅体积的奥妙吓。讲啲咩嘅咧？ 嗱，呢一个咧系一个科学嘅纪录片系列嚟嘅，咁啊有两集啦。咁啊讲啲乜咧？顾名思义啦，讲下咧我哋世界上面宇宙之间体积嘅一啲奥妙啊。今集系上集啦，先同大家讲下咧，从微细开始讲。咁啊讲啲乜嘢咧？我哋咧就喺个节目嗰度咧，帮大家放大一啲喺肉眼咧未能睇到极细微嘅事物，包括啲咩咧？包括最细最细只嘅昆虫啦，咁啊包括咧超强力量嘅活细胞啦。以至咧係能夠好攞你命嘅一啲病毒咁話，咁啊節目咧，另外科學家咧會帶我哋咧去了解一啲咧更加微細、更加好細粒嘅一啲物料啊，叫做石墨烯。咁啊，石墨烯有咩用嘅咧？就係對啲工程啊、醫學啊、電腦啊、電子以至環境科學咧，可以帶嚟一啲咧革新面貌嘅一種物料咁話。咁啊，究竟佢有幾巴閉咧？我都想知道。咁今晚10:30咧，一齊睇下《體積的奧妙》上集啊！ 系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想睇下究竟最细嘅昆虫系咩样嘅咧，同埋究竟譬如我头先讲到嘅病毒，大家而家都觉得啊，即多咗好多细菌，好多人病，咁究竟呢啲系乜嘢嚟嘅咧？就记得留意晚上10:30嘅《体积的奥妙》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阿欧、小白、 船仔、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提出禁止排队时吸烟，而禁止边行边吸烟，即系俗称火车头嘅行为，未有纳入短期措施。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吸烟与健康委员会主席汤修齐话。排隊禁煙較容易定義，認為是好開始，但亦希望盡快可以禁止火車頭的行為。他說應該透過教育、執法、立法三管齊下，才可以達到無煙城市的目標。 他說政府在討論禁止加味煙的法例時，應該清晰列明任何加入其他味道的水煙等都應該受禁止。長遠煙草政策關注組成員徐元說，現時社交平台有不少私煙廣告，當局應該加強執法工作。他認為可以參考日本、歐洲等，設置吸煙區或吸煙房，可以有效減少二手煙和亂掉煙筒、煙頭等的問題。歐洲議會選舉投票結束，根據最新推算，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在議會720個議席當中取得189席，維持最大黨權地位，議席有所增長，緊隨其後的是社會與民主進步聯盟，雖然議席下跌，但仍有135席。左翼的綠黨和中間派復興歐洲黨的議席下跌，大多數極右政黨所在的兩個右翼團體總議席有輕微增長。本身屬於歐洲人民黨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現在是時候和志同道合、有共同親歐目標的政黨建立橋梁，並點名社會與民主進步聯盟和復興歐洲黨為潛在的合作夥伴。馮德萊恩又說，有信心贏得歐委會主席的新任期。美國總統拜登結束在法國的五日訪問，在星期日最後一日行程，他到北部埃納馬恩美軍公務憑調，向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的美軍士兵致意。這個公墓位於巴黎以東85公里，埋葬了2200多名美國軍人。外電認為，拜登今次訪問與前總統特朗普2018年訪問法國時取消到訪這個公墓形成對比。特朗普當年取消到訪這個公墓，官方解釋原因是天氣惡劣。有報道指，特朗普曾經形容埋葬在公墓的士兵是失敗者。拜登對記者表示，要避免在歐洲捲入重大戰事的想法是不現實，所以建立聯盟很重要。拜登又說，他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就使用被凍結俄羅斯資產所產生的利潤協助烏克蘭達成協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嘅新唱片咧，大家咧都举起两只手指公，我觉得非常之啱听啊！吓，亦都系格林美嘅宠儿，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 Billie Eilish 有呢一首新作，本周占第四位。Lunch。 Eilish 絕對有自己的風格，原來佢嘅音樂啟蒙咧就係 Avril Lavigne， 原來咧 Avril 咧就係佢嘅偶像嚟嘅。有呢一首新歌，本周升到去第四位 ，Billie Eilish Lunch。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Hello 朋友。在香港遇见的印度人很多都会叫我们做朋友，但我们又有几认识这班印度裔的朋友呢？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全新一季，情系香港，不说不知印度情，探索在港印度人怎样融入华人社会，了解他们对传统宗教有什么看法，以及在香港商业与教育领域的成功之道。今晚7点35分港台电视31。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香港同人管弦乐团倾巢演出，青春狂热动漫音乐响彻舞台。 6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声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Let's celebrate！ 和端午 同屋企人过端午，有端午节三宝， 一起身食翻只果蒸粽， 红豆粽、咸肉粽、斋粽，乜粽都食啊！ 食住粽睇埋龙舟比赛就够晒叹啊！ 食饱饱住一家大细出游翻个龙舟水， 咁全家上下就够晒丰收快活、平平安安啦！ 丰收快活人 陪你过端午。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晨光 Morning Call， 9:39，端午节快乐， 听 众朋友已经 ready 咯，早晨早晨， 早晨阿玲， 早晨阿玲，食咗粽未啊？ 哎呀，而家蒸紧啊， 蒸紧啊，哎呀，咁啊，睇住火、啊， 系知道知道， 系、哎、有咩粽食啊？讲下啲风花雪月嘢先，应下节先。 我傳統啲嘅，我最中意都係果蒸粽嗰類。 哦，果蒸粽咁啊，今日早餐就夠一家大細咁去食一隻定兩隻果蒸粽咧？我想問一下。 大噶，大噶，而家啲 size 好大隻。 哇！真係頭先阿 O 講過1200多卡路里嗰啲喎。 嗱，卡路里抌開先，卡路里抌開先，但係入邊個餡係啲乜嘢先？因為碰巧咧，船仔阿 O 同埋小白咧都未食早餐，睇下可唔可以咧透過大電波咧聞到啲果蒸粽香味先。 哦，佢嗱，我中意传统嗰啲，一定系绿豆嗰啲果蒸粽咯。咁里边就而家啲高级啲咧，就有粒大嘅瑶柱咁样咯。 哦，系啦，而家有啲有埋啲鲍鱼仔喺入边。 系啊， 系啊， 即系龙虾鲍鱼样样齐。有阵时我又觉得 打味添啊，有啲。 嗱，我自己啊觉得咧。有啲呢啲咁雍容華貴咧，佢純粹 mark up 咗個價錢咯、啊。你食落去咧，其實真係食翻傳統嗰啲鹹蛋黃啊、肥豬肉咧， 係好食啲。 嗰啲種嘅味道咧，就更加強，啊、就唔係話即係純粹華麗，而係嗰個真係種啊嘛。 我自己覺得咁咯。 我覺得係最好係佢一蒸起，即係喺度烚緊嘅時候嗰種香氣咧、 啊， 哇！全間屋都香噴噴，就好有感受啦。 好正啊！係啦、啊，咁啊端午節快樂咁啊嗱。屋企人系咪已经坐定定等你烚好粽就食啦？定还是听紧收音机啊？我想问下你。 系啊，两样都系。 两样都系啊。嗱，今日打嚟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先？ 今日其实咁巧啦，就系、是大女生日，Coir， 生日快乐， 快乐， 青春美丽，越嚟越靓。诶， 系佢 仲系读紧书噶，系咪啊？我想问， 做紧嘢啊？ 唔系啦，大个女噶啦， 大个女，大个女更加要青春美丽。 我希望佢 系 早啲。 冇俾压力，冇俾压力，冇俾压力，冇俾压力，系啊， 冇压力嘅 外母，冇俾压力，冇俾压力，差唔多噶啦，酝酿紧噶啦，唔好打开口牌，系啦，总有爱，系啦，正所谓，系啦，唔好打开口牌，爱情等佢慢慢酝酿，知唔知道啊？吓， 正确， 但系有阵时都上下嚟屋企食饭噶啦，系咪已经？ 间中啦， 间中好开心啦， 即系有啦。 你日日上嚟，你又觉得好怪嘅， 日日上嚟就变咗黐噶啦，咁就唔好啦。就反而会问佢，点解你咁得闲成日上嚟啊？咁样 间唔时，咁上到嚟嘅时候有冇买少少生果仔嗰啲少少礼物仔噶吓？ 会嘅，饮啊饮品啊， 系啦， 甜品啊生果啊， 系啦。 咁好呢啲男仔，咁上嚟又有家教礼数。做又好系咪啊？ 系 啦，我帮你 check 一 check 先，系啊， 都谂得过噶啦 ，check 先嘅，系啊，睇下睇下两条线定一条线嘅，发现冇事嘅，冇事嘅，过到嘅，入到门嘅呢个 系啦，系啦， 系啊，多谢，唔使多谢我，多谢你个女得啦，做咩多谢我啫？我又唔系你女婿，你多谢女揾到个好嘅男仔系嘛？ 系冇错， 系啦，咁啊开心。 咁你今日系生日，谂住点样同女庆祝啊？ 其实昨晚就去吃饭先的了我哋，咁但系今晚梗系去两个撑台脚咯， 咁撑台脚， 系啊， 咁咪端午节撑台脚最好系食西餐，嗯， 完全唔关事， 就系因为唔关事，咁你 要安慰系啊，我都系啊，今日同屋企人出去食饭，我都拣咗一间食 pizza 嘅地方啊，因为任卜啊，放题 book 位，放题食， 大家食中餐啊，今日 阿玲又问多你一样嘢啊，见今日假期可以有多啲时间同你倾下偈，喂，其实喺成长嘅过程之中，你最深刻同阿女女暂时嘅经历系啲乜嘢？你记唔记得噶？ 其实。佢真係好好好教嘅，細個一路都即係好自理又好啊，樣樣都好聰明嘅，所以係放心嘅對佢係。 嗯，放心嘅係啊， 係啊。 咁啊，過程之中入邊有冇啲都哇好感動嘅 moment 嘅咧？對於一個媽咪， 最中意呢粒女啲乜嘢啊？ 係啦，係啦。 啊！我好簡單，最深刻就係嗰陣一路，梗係希望佢學樂器啦。細個嗰陣，咁啊，哇！佢第一次彈首容祖兒嘅歌俾我聽喎，哇！真係開心到咧， 潛在心啊，真係。 係啊， 係邊一首歌啊？祖兒係邊一首歌？ 咩？望著你講也許 哦，世上只有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冇错，咁呢只系佢好似系母亲节弹俾我听， 系母亲节弹嘅，哇，咁咪啱咯，啱晒时节喎， 系啊，所以好深刻咯，呢个就 系啊，咁佢都记咗入脑呢首歌，歌谱啊，各样嘢嗰啲，你叫佢耐唔耐又弹一弹俾你，或者叫佢弹一次，跟住就录起佢，咁得闲咧就可以听下，得闲又同啲街坊街里嘅，系咪啊？咁啊，识做啦，女要啊，快啲自己弹翻个版本，最好啊自己自弹自唱，净系录音都唔够啦，拍埋片啊，送俾阿妈咁啊，阿妈得闲咧又拎出嚟睇下，甜在心头，又可以同啲街坊街里分享下， 系啊， 系啊， 阿女系咪依家都听紧收音 机？系啊，佢话系啊， 今日放假嘛。 啊、今日放假， 系 哦， 系啊，咁啊开心啊吓，咁有冇兴趣可唔可以 讲多一样嘢？ 好啊， 请 讲， 因为我个细女咧就其实五月生日嘅，咁佢又去咗台湾嗰次，我冇办法打电话嗰啲，咁所以想补足翻，佢都系生日快乐啦，补足翻啦，5月12号，5/12， 系啊，生日快乐， 系生日快乐，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心啦，咁啊啱啊吓，即系大女又系手掌又系手心又系肉，系咪先？两个都锡嘅做妈咪，好啦，咁既然系咁，我哋都锡翻你啦，拣嚟咧，容祖儿嘅《世上只有》俾你听，因为我觉得呢一只歌可能更加有纪念价值，好唔好啊？送俾你全家人啦， 好啊，多谢晒， 拜拜， 拜拜。 着你讲，也许更易能。 唯恐我并未得到最贴身保护。Oh, I love you。但是我知你都有梦，凝将一生给我用，全个世界。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八元号、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始终咧就离唔开呢一个字就系种啦。咁啊，粽咧喺飲食界嚟講咧，當然喺特別端午節啦，係一個非常之重份量嘅。咁啊，但係粽咧其實近呢幾年都多咗好多唔同嘅 fusion 啊，或者創新啊，呢個係事實嚟嘅。即係正如我哋頭先早啲都有講啦，就係、是、見到有啲咩榴蓮冰粽咁呢啲，即係我覺得都匪夷所思噶啦。咁將榴蓮即係個水果都變咗入去呢一個種入邊啊嚇，咁但係種的其實佢分咗好多種嘅，咁啊亦都有啲譬如廣東種啦，咁都可以大家今日食種嘅時候先了解一下自己台上邊、碟上邊、眼前嘅呢一隻種到底係邊一個派別先。咁如果你話綠豆呢個廣東種嘅話咧，咁啊廣東種咧其實通常都係我哋比較常見嘅種嚟嘅，咁啊餡咧比較常多，亦都我覺得係我哋自己最喜歡嘅一種嘅種啦嚇。咁啊，佢入邊亦都好多，譬如五花腩啦，係啦。咁但係傳統嘅廣東種咧，佢入邊會放鴨肉嘅喎。 咁開心！ 哎、你中意食鴨肉嘅喎？ 係、 係嘛？ 唔係好似香啲啊嘛，比起五花腩咁樣。 佢五花腩又有，或者有陣時會兩樣都有，不過佢點都會有一種嘅鴨肉或者係五花腩嘅，係啦。咁啊，普遍我諗大家食慣嘅都係有五花腩，因為好香啊，即係佢嗰啲肥膏嘅感覺，係啦，油香味好香啦。咁但係好似如果鴨嘅話咧，咁可能即係既然係傳統嘅廣東種咧，船仔都可以試下揾一揾，搜羅坊間有冇呢一類型嘅味道嘅種啊嚇。跟住佢入邊亦都有，譬如冬菇啦、瑤柱啦、鹹蛋黃呢啲都一定有嘅。咁呢就傳統嘅廣東種，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咁另外咧就係潮州種啦。 潮州粽又是怎樣？潮州粽其實都是來自廣東的，它糯米團裡面呢，其實也都會不單止灌進去這個滷水的五花腩，是滷水五花腩，所以有少少不一樣。還有一些譬如冬菇啦、蝦米啦，甜甜地的，譬如也都會放了部分有紅豆或者栗子啊這樣，所以它呢就著重於不只是鹹粽，它將鹹和甜做一個幾好嘅 balance 嘅一種種嚟嘅，咁所以如果你食下食食下嘅時候，發現有栗子有紅豆嘅話，呢只咧就係潮州粽啦， 唔使太出奇。哦，今時今日咧，仲有啲粽咧，有時有啲鹹粽咧，大家中意喺茶樓嗰度咧煎嚟食嘅。你有冇食過煎嘅粽啊？ 係啊， 即係近呢五年咧先開始流行喎。我哋細個所有粽都係烚嚟食嘅嘛。 係啦。即係係有特別嘅唔同食法，係 啦，依家 真係今期流行啊， 多咗好多煎種喎，係 啊，咁 都幾得意 個口感，其實你第一次食都會覺得幾特別喎，係啦，因為又硬硬地，但係嚼口又有咁樣。好啦，咁如果你話種嘅話，仲有啲譬如客家種嘅，咁客家種本身咧就係一種就有別於熱食嘅種，即係佢攤凍咗先至可以食嘅。我哋平时食嗰种咪热辣辣食嘅， 系啊 系啊。呢种客家种其实佢咧就系摊冻咗先至食。 哦，冻系咪甜种嚟嘅咧？咁 佢都唔系，佢入边 咸， 系啦，佢入边就放咗好多红葱头， 系 啦，跟住亦都有啲干嘅香菇啦，咁但系亦都有啲猪肉喺入边嘅，所以佢都唔系呢个甜种，但系佢就摊冻咗先至食嘅。好啦，咁另外一种咧，我都觉得系甜种啦，咁就系呢个北京种。系啦，咁喺呢个京城嚟嘅粽咧，佢到底系点咧？佢入边就放咗好多嗰啲红枣啦、豆沙啦，咁啊冻食都得嘅，咁啊热食当然亦都可以啦咁样。咁佢有阵时咧会以嗰啲大黄米啊，去到做呢一个粽，而唔系我哋一般传统嘅糯米。咁所以喺本身嗰个基本材料上边咧，都已经有所不一样啦。好啦，跟住仲有咧就系上海粽啦。咁上海粽咧，其实佢入边最特别地方就系佢嗰个米咧，糯米佢系要用呢一个生抽同埋老抽腌制咗先嘅。腌制咗，跟住先至会再呈现咗一个譬如啡啡地色咧、焦糖咁嘅颜色咧，佢先至去包粽嘅。咁啊，入边亦都会一般用呢一个豆沙馅为主，咁啊，亦都有啲譬如咸嘅火腿啦，或者猪肉啦。咁所以个粽咧，其实个味咸味好足够。系啦，咁啊，睇下你自己会唔会觉得太咸啊？反而系好啦， 我觉得正喎、 啊，系嘛，系啊，可以试一试啊。 腿系啊，又即系有两三种咧，呢啲叫做帮助你食。嘢或者令個口感咧香濃啲嗱，一係就金華火腿，一係就頭先聽眾朋友都有講啊，啲江瑤柱啦，即係瑤柱啦、瑤柱絲啦，擺咗佢啦，你好似咧食嘅時候唔係淡淡煙煙韌韌咧，仲有少少嚼勁啊，我就覺得咧係總嚟講就加呢啲元素咧就都幾無敵 嘅。係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食粽咯，咁啊唔同嘅粽，我係咪加唔同嘅叫做調味料？咁入邊有發好嘅發揮咧？嗱，傳統上面都有講嘅嚇。例如大家是吃那些譬如北方的粽的话，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会摊冻了，然后当一个甜品这样吃，一起 share 这样吃的。因为至于你说南方的咸粽呢，其实大家可能会有时候会落豉油啦，或者落少少糖啦这样。如果你说是一种福建粽，福建粽呢，因为我本身我籍贯都是福建，我就发现原来我自己家的食法呢，就是用福建粽食粽的方法。有时候他会用一些蜂蜜啦或者糖浆加在这个粽上面。唔係好多人 甜品咁， 係啊，但係佢個種本身都係鹹種嚟㗎嚇。鹹種咁，但係就會用呢一種嘅方法去到食嘅，咁啊都幾特別嘅。我原本就諗住係聽我婆婆講，就話佢會咁樣食粽啦。咁啊後屘就變咗係屋企傳統嘅一個習俗。咁但係睇翻原來就係呢一個粽嘅食法咧，就正直咧就係福建人食粽嘅方法啦。咁樣咁啊，所以話粽有好多款，食粽嘅方法亦都有好多種。咁啊，總之今日咧應下節，大家食下粽啦。 好啊。 我的享乐时代。 端午节梗系继续讲下爬龙舟 啦。好啊。 咁之前就讲过香港嘅爬龙舟，其实咧中国内地入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城市系有龙舟嘅。不过其中一个咧，我听到都觉得哇劲、啊，就系位于佛山嘅南海一个叫叠滘村。嗱、我哋大家爬龙舟咧都知道个速度其实都相当快啦。但系咧。哇劲啊！今次呢一个咧系做到水上漂移嘅。嗱、呢一款水上漂移咧，讲紧啊吓有500多年嘅历史，甚至咧因为佢嗰个水道咧其实系好刁钻嘅，最窄咧得3米嘅啫。咁然后咧仲可以做到啲咩咧？譬如 做到咩？掉头窄位，掉头好似平时窄车， 掉头都已经好 应该就唔得啦，但系可以做到 S 弯啊、L 弯， 哇，好叻， 同埋 C 弯， 哇，呢啲真系劲人嚟， 呢啲系摆尾噶， 系咯，真系神龙摆尾，到时个龙舟啊吓。 佢话系因为要系不断练习啦，咁样先可以喺啲咁窄嗰啲河道，即系想象下 S 弯， 真 系 唔容易啊，可 系啊，呢个就可以先可以话，佢哋系话系要特登睇准个时机咧，将个桨插落个水度嘅，咁样先可以即刻转到身咯，唔系就转唔到噶啦。 即系同我哋咧，可能玩独木舟或者平板直立咧，即系过往嘅日子，我哋都学好多啦，都有少少似 啊。 你想自己嘅叫做船咧，可以转到弯咧，就系、是、动直之桨，咁佢就会有机会转噶啦。咁、你就再作出少少微调咯，咁样。 哦，但系佢咁多人都难啊。 梗系难啦，我绝对冇讲系易啦。我头先喺节目头，我先讲话自己旧时爬龙舟翻咗船，系咪先？阴沟女就翻船，咁啊都几麻烦，系咪先？咁但系即系今日除咗你话喂爬龙舟，你识爬先好爬啦。第二就今日好多朋友都会出海嘅，即系传统，即系端午节都会，即系如果有 龙舟水 系啊，有架游艇或者有架快艇，咁可能有快艇嘅朋友咪出下 wake 咯，系啊 wake 下都系开心嘅，或者你话去下船 P 咁样，咁啊情况都许可啦，暂时见，即系虽然你见啊，可能阴天少少或者只系部分时间有阳光，但至少冇雷暴警告啊，即系有时有雷暴， 出边阳光都好似唔错喎，就 系咪啊 ，Michael 哥 ，O 唔 OK 啊？ 攞撒幾粒雨咁樣， 係啊係啊， 等佢冇咁熱啊嘛， 係啊，天公造美啊，真係。 Michael 哥話 OK 就得啦，佢就攞翻條泳褲仔出嚟，轉個頭做完節目咧，佢都曬太陽，遊兩個塘先啊，遊兩個塘先啊，咁我哋就可以出去玩下都係正嘅，即係你話譬如船 P 嗰啲咁樣，即係出下有陣時，即係吹下海風咯，即係或者出 wake 今時今日即係 wake 都分好多種啊，即係傳統嘅 wakeboard 同依家即係譬如 surf wake。咁你個分別都好大，咁大家又可以即係認識一下咯。不過出呢啲海上活動啊，水上活動啊，記得著翻件救生衣， 係、啊，小心啲。 係啊，屬水性都唔好亂嚟啊。 係啦，咁另外咧，除咗頭先講到呢一個嘅南海之外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村叫做車陂村啊，系啦，咁呢个车陂村咧，就系讲紧佢个龙舟文化都系好劲噶，全村咧讲紧有50条嘅龙舟队， 哇，咁犀利， 系啊，有12个非常之活跃嘅龙船会添，即系你可以入会一起去学下撑龙舟，所以系真系好盛行啊，佢哋呢个文化，咁甚至咧就话嗱，呢个有个龙舟咧出街之前咧，仲话系要揾一啲红色嘅塑料绳咧绑埋啲龙眼叶喺个船头度嘅。咁、之后再整埋一啲叫柏枝，咁之后咧再将个龙头同埋龙尾咧挂咗啲红色嘅布，咁、就系再贴埋一啲龙船符啊，然后又会装饰成个龙船，之后咧就系、是、揾一年轻一辈咧，将成个龙船咧系离开池塘，向嗰、那个嗰条应该嗰条 冲啊，嗰条冲啊， 嗰条冲行过去。咁样先叫完成咗成件事嘅。 哦，哇！呢啲儀式都好睇喎，呢啲 係啊， 好有傳統嘅價值啊， 係啊，係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嚟㗎。咁、所以其實都見到，無論係香港定係內地咧，大家都可以趁住端午節去了解更加多中國嘅文化啦。